2000蚊消费，希望多啲出去行下，唔好经常留喺酒店。随团嘅导游部经理容先生话：，今次景点以公园类为主，亦会安排五星级酒店。佢又话：，疫情之下未能够带团，自己只能够做接线生同埋网约车工作维持生计，对复业心情兴奋。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当地时间夜晚出席一个投资论坛和晚宴致辞的时候说，沙特阿拉伯在2030年愿景推动之下，成为海湾地区强大经济体，外国直接投资亦都正是不断增长。他重申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同沙特加强双边合作。出席同一场合的沙特阿拉伯投资部大臣说，沙特去年头三季经济增速达到双位数，当地同时定下2030年的时候吸引3亿3千万美元投资的目标，认为中国尤其是香港可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又提到，当局正是将沙特转型为全球供应链中心，对于中国和香港公司来讲，将会是好好的机会，可以利用沙特作为一个平台。在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和暖，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27点，跌333点，总成交金额35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67点，跌8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8.4跌6.6，阿里巴巴103.3跌2.8，美团167.1跌5.7，商汤3蚊升咗1.8，南方恒生科技4.44跌咗1.28，友邦保险85.3升3.5，港交所340.8跌咗11.6，药明生物62.95跌3蚊，百度集团141.1跌3.7，中国平安56.4跌0.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9.454，瑞士法郎8.47，澳元5.43，加元5.854，新西兰元4.961，欧元8.47，每百日元对港元5.9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9。日经平均指数报27,803点，升293点，港金报17,500蚊，跌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3.53美元，卖出1,873.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啲车就埋咗影线啦，咁而家只系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常德村。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市民及装修业界都可以透过好好抖 App 妥善处理装修废物的。好啦，

阿Jay姐成日都係咁 緊張嘅，知唔知？好驚講錯嘢。 我同你一樣，你睇下，我都有呢一本小本子。 佢每天都寫㗎， 我每一日都有㗎。 好啦，新人加入就有拜人啦。喂，佢叫拜人，佢又靚仔，你都靚仔，你叫拜神好冇？反正你咧一有唔舒服就去拜神啊嘛， 佢叫拜拜， 拜拜， 拜拜，系啊，拜拜啊，我拜下你啊，唔该，系啊。 嗱，阿拜人咧虽然今日加入啦，但系咧佢系严格上嚟讲咧系一阵间喺呢个古文嘅环节先会正式一齐开 麦啊嘛，佢就嚟翻生开始。 好啦，一齐大家陪住我哋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星期一嘅早上啊，暖暖地啊，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6%。哎，今日仲有熟女关节组啊！ 对啊， 十二点啊， 好嘢啊， 坐定定啦， 好多嘢做。多人下周报嘅时间，天色明朗，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天气和暖，十九度嘅温下有薄雾嘅。星期三风势又大啲咯，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两阵雨吓。二二东东东东二，大家就小心身体，千祈唔好冷亲焗亲。迎接住三小时，我哋有风骚嘅风骚快活人，今日有靓仔嘅花人啊吓，喺晏十一点钟之后咧，就同我哋一齐玩啊！各位姐姐仔签名嗰边吓，哎，最后各位师奶唔该，唔好打尖。节目啦，喺街上面食嘢咧，有时最惊系乜嘢咧？就系会见到一啲咧虫虫啊，或者一啲咧你唔想见到嘅小昆虫啊， 系啊， 例如曱甴啊、 老鼠啊嗰啲， 好惊。 老鼠就少啲惊，我估可其实 少啊。 哦，即系你唔系食到嘅嘢啊嘛，但系你讲紧嘅就系你喺食肆啊，系啊，食肆你见到有噶嘛，一定有噶，冇理由冇噶， 一定有， 一定有，我肯定100%一定有。 我知，就算就算 见唔到啫嘛， 系啦，见唔到咁就当冇事啦。我意思就真系见到。哦、 真 的 見到，真的見到， 你哋有冇試過？ 見不到 你有冇試過食食下有隻老鼠喺你腳下邊？ 有 啊， 有。 喺天花板跌落嚟添。 系天花板，我亦都有。 嗰 次，嗰次我哋喺天花板跌落嚟，嗰次嘅话仲系庆功宴添啊！ 原来咁常 跌落嚟，好平常。 我以为 有主题东公园啊！我话你， 我以为有老鼠爬过只脚，已经好离谱噶啦。 唔系咯， 系啊，我只有一次 好普通嘅， 喺我脚下边跑过， 系 啊。但唔係大排檔，即係唔係街嚟嘅喎，即係室內鋪嚟， 係 啊， 佢跨過你隻腳啊， 喺我隻腳，係即係冇 exactly 搭落去，但係喺我隻腳邊，你望到噶嘛？因為 佢參加障礙賽， 唔係嗰啲好大膽㗎啦，佢 見慣世面，見世 面咁多人喺度，佢都出得嚟嘅，基本上佢已經唔 驚 㗎啦， 好大隻㗎有啲， 係啊，通常佢知道你驚過佢嘛，我諗試過幾次咯，我出嚟嘅時候啲人會哇咁，跟住佢咪會咩冇出嚟咯？ 你一定驚過佢， 你驚過佢㗎嘛？ 因為你縮開唔係佢縮開， 好鬼醒㗎佢哋。 係啊，你跌嚿雞落嚟，佢又有嚿雞食咯，幾好。 好，繼續。 係，咁你。有試過， 見過， 喺 上面咁 樣 行過啊，好多時見到。 因為咧有個媽媽就同一個小朋友去食一啲叫做咧士多啤梨嘅大科，咁有個餅啊，裏邊有啲士多啤梨，見到裏邊有啲蟲蟲，即係個小朋友話：媽咪啊，裏邊有好似有啲嘢喎，咁樣咬開一半咧，係啦，見到蟲蟲，咁佢就擺上網，哇，原來咁得人驚嘅咁。但係都有啲網民就話：，誒，咁你唔好咬，你冇咬到佢啊嘛，起碼即係個好處就係你只係。 系 见到一条虫，唔系半条虫。如果半条虫咧，就即系冇咁好啦。 千年笑话 系啦，因为你真系食咗半条啊嘛。同埋有啲人讲笑咁讲，即系新鲜咯。 系啊， 其实真系 咁 讲， 都可以咁讲。 系啦，如果生果咧，我以前就试过咧喺苹果里边， 其 实虫 冇乜所谓 系 嘛。 系啊，虫菜虫 啊，越系咁样嘅话，即系越新鲜嘅，又或者系越冇农药，你先至会有呢啲嘢。有农药嗰啲系唔会有。 啲网民都咁讲，即系冇农药咯。咁样 系 啦。咁 听得 咯。咁有啲种开嘢嘅就话喂，其实我哋都唔想啊，但系有时咧系，如果你真系想冇虫，好似你话斋啦，要落好多虫，即系嗰啲农药啊，先可以杜绝。咁对人都系唔系咁好嘅。所以睇下你即系要边样嘢啦。你要佢冇咁多农药啊，定系你宁愿系冇虫咧咁嘅样啊？ 咁系冇农药好啲咯。 嗯， 新鮮啲啊， 係 啊，因為咁樣成日都係咁樣食落去嘅話，基本上係人都知道係唔好噶啦，係咪先？ 你越甜嗰啲蟲先食，唔甜佢食嚟做乜？ 有一樣生果咧，係嗰陣時咧，我每食一粒咧，我都首先望一望嘅，嗰叫係啦荔枝，你係咪㗎？ 個頂嗰度， 個頂嗰度啊嘛，個頂嗰度啊嘛， 好都幾多，好高機會， 黑掹掹一粒粒嘢，好核突㗎。 係啊，都幾高幾常見添喎。如果荔枝就 甜啲荔枝， 係啊，就一個頂一搣開就一條細細地喐喐下嗰啲蟲。 我哋都曾經有講過嘅，就係話即係其實咧，好多時候咧，啲嘢係咪真係需要咁靚咧？你有冇發覺嗰只？其實有時去超級市場，你覺得好奇怪噶，點解嗰啲蘋果可以隻隻啲一樣，一樣大，一樣重，都係全部一樣嘅啤出嚟嘅咁樣？其實如果你真係自己種過嘢嘅，你會發覺嘅就係話咧，唔會咁噶。即係如果你生嗰啲生果出嚟嘅話咧，係一定係歪零歪稱 啊， 生埋一邊大一邊啊細 啊， 又或者佢就係都唔靚嘅，又或者佢就一定係。会有一啲害虫咧，你知唔知道有好多时候系着咗两至三成，系基本上系俾啲害虫食晒先。咁跟住咧，你先至能够收成到嘅就 系 话嗰啲就系你自己种出嚟嘅嘢嚟噶。所以其实系好难噶，系啊。咁你同埋嘅就系话你一定会感觉上你会觉得就啲嘢，如果系样样嘢都好似啤出嚟咁样嘅话咧，唔知点解一定系唔好食噶。 系冇错。 我而家反而会中意去一啲街市嗰度咧，会买一啲嘅就系话我唔会介意嘅，例如鸡蛋，鸡蛋都系噶，初生鸡蛋你会见到嘅就 系 有一啲咧好大粒嘅，有啲又好细粒嘅，甚至乎嗰只你会见到嘅就系话啲菜啊系会有虫蛀过嘅，甚至乎系有一啲你可能系买一啲嘅就 organic 嘅农夫佢哋种过嘅嘢咧，你会发觉。就係唔係完全係一模一樣嘅，尤其是薯仔薯仔係奇形怪狀嘅，有時你無端端執到一隻，咦？點可以心形嘅？可以兩隻黐埋一齊生嘅，好奇怪啊！ 都係。姜都系越多嚟嘅都越好味， 系啊， 绿光。 咁我都有谂过啦，即系问过啦。咁跟住佢哋就话，其实呢一样嘢咧，都系因为我哋嘅消费者嘅一啲唔系太好嘅习惯。其实点解要咁样咧？就系因为我哋就系中意嗰啲靓嘅嘢，所以佢哋一啲比较货即系比较次货少少嘅，或者唔系咁靓嘅，佢哋就会将佢全部都筛走晒。但系其实好多时候，佢哋就会点啊？话摆喺自己农场附近度卖啊，又或者系平价啲咁样一兜咁样就去卖晒佢。其实咧，味道一 样，都系一样系嗰个田度种出嚟嘅，但系就唔知点解就总之佢唔合乎个 standard 嘅话咧，佢就要被筛走咯。 系啊， 所以呢一样嘢，我觉得都系我哋啲消费者嘅习惯，系会令到啲嘢系一定要种到只只都啤出嚟咁嘅样嘅话，我觉得我哋自己都有啲责任。 系嘅，好似鸡蛋咁，你讲得啱啊！即系而家买一托鸡蛋咧，咁样，无论嚟自边度，日本或者系美国都好咧，佢干净到一尘不染嘅。即系其实唔会系咁噶，我哋以前喺嗰啲街市买嗰啲咧，仲有啲尘啊，有啲泥啊， 系啊，有啲屎啊， 有啲黐住啲嘢嘅， 你都话知啊， 系 咁噶嘛， 有啲好细粒 嘅，你睇而家嗰啲即系通透晶莹嘅，净干净到一粒尘都冇嘢，同埋好似 Sarah 或者只只一样色一样大， 系 分唔到嘅，即系好似变成有啲真系即系咪嗰啲叫做产物链里边嘅啲货物，佢已经唔系一只鸡蛋嚟，一件货咯。 以前你有冇试过噶？好开心嘅，如果你无端端咧，你嗰日咧食鸡蛋咧，打只鸡蛋咧，里面有两个王 嘅，我试过，我试过， 系啊，开心。 以前会经常有呢啲咁嘅 surprise， 咁样系好开心，觉得赚咗 啦。我翻得乡下嗰阵时咧，每一次临走咧，乡下嗰啲亲戚咧都会俾啲鸡蛋我哋嘅。咁佢咧就攞一个胶樽入俾佢，胶樽系类似装一公 樽口味好大咯。 系啊，唔系细细个咁，佢逐只蛋碌入去。我睇住个碌入去咧，嗰个场面我记得好实。咁佢又话：哇，哇咁污糟嘅呢只，话唔好抹啊呢啲。咁啊，逐只碌入去，然后填满晒。咁我觉得真系几方便，同埋佢哋真系好聪明。我冇谂过佢哋用一个一公升嘅水瓶。 装鸡蛋，咁攞攞咧， 佢冇啫，系嘛？ 唔系啊，佢话呢个系最好啊，佢话呢个系最好。 但如果攞咧， 系唔系啊？ 咪成樽攞咯， 唔系啊， 我倒出嚟咯。 哦， 你摆入去个碌出嚟啦。 唔系咁，你倒出嚟嘅时候嘅话，咁底下嗰啲嘅你喺咪会咩咯？咪有机会会撞到咯。 冇食慢慢倒出嚟啊嘛。 同埋我真系冇听过人用咁嘅方法， 真系好好食。 嗱，雞蛋係真嘅。頭先你都講到一樣嘅智慧，就係話好多人會覺得個就雞蛋污糟，咁我唯有嘅就係洗乾淨佢，我先至千祈唔好。嗱，其實如果當然你話係有雞咩嘅話咧，即係雞噗噗咧，你就一定要即係清一清潔佢啦。但係若果唔係嘅話咧，你係千祈唔好用水洗，因為洗完之後嘅話，個雞蛋點解會能夠保存咁耐都可以新鮮，就係因為佢上邊嘅就有一份膜嘅。如果你用清水洗咗嘅話咧，嗰份膜會冇咗，跟住會比較容易壞。係啦，呢一啲咧都係一啲智慧嚟嘅。 系啊，食鸡蛋咁简单， 食嘢有好多嘢噶， 好嘢！ 你又知唔知？ 你又知唔知？ 今日打开就 点解唔可以洗鸡蛋呢？ 冇错， 洗钱就得，洗鸡蛋唔好啦。 Who knows what tomorrow brings? In a world few hearts survive. All I know.Is the way I feel when it's real. I keep it alive. The road is long. There are mountains in our way, but we climb a stair every day.The lift is up where we belong, where the eagles cry on the mountain high. The lift is up where we belong, far from the world below, up where the clear winds blowLive their life looking behind. All we have is here and now. All our lives are there to find. The road is long. There are mountainsThen I wait, but we climb a step every day. Love lifts us up where we belong. you and I a lot. Day, love lifts us up where we belong. Where the eagles cry on a mountain high. Love lifts us up where we Up where we belong， 喺度早上十点二十九分，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嘅。 冇错，咁今日仍然系继续非常之多唔同类型嘅一啲嘅即系 segment，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地咁样咧，就系同我哋一起度过愉快同埋轻松嘅三小时。 想问马老师啊，今日咧我哋可唔可以啲问题咧叫阿新生答啊？ 我一早上个礼拜五已经话俾佢听今日嘅课程噶啦， 系啊，新人新主 意啊，佢如果唔识答啊，哼！ 打 pat pat 新嚟小鲜肉，好嘢，我哋煲汤。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同内地今日起全面通关，开放全部出入境口岸，不设人数限制，亦都无需要预约。罗湖口岸朝早六点半重开，本台记者经罗湖口岸过关到深圳，整个过程用了大约十分钟，期间需要出示入境内地的健康申报二维码。有市民说，昨晚已经预先完成健康申报，过关过程畅顺。有转乘长途巴士到东莞塘下的市民说，其他口岸没有客运直达，罗湖口岸交通比较方便。另外有家长带同跨境学生来香港上堂，有跨境生说，疫情三年以来没有来香港上堂，当年自己读小四，现在已经是中学生，对于可以回香港上面授课好期待。有家长话住在罗湖口岸附近，今日起口岸开通，每日往返学校会比较方便。香园围莲塘口岸首次实施旅客通关，城巴开设新巴士路线来往口岸和上水，途经粉岭站，今朝正式投入服务。城巴营运及工程主管龚树仁说，今朝开出的城巴巴士路线班次基本是满座，不少乘客是跨境学童。公树人又说，自一月首阶段通关以来，来往深圳湾口岸和屯门市中心的巴士路线客量回升，恢复到疫情前的 11%， 而来往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和欣澳站的巴士路线客量恢复到疫情前的 30%。 他预计今年暑假跨境路线客量将会回复到疫情前的 60% 至 70%。民主党初选案，47人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16人早前不认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这一宗高等法院的案件安排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今朝在法庭大楼外有大批人排队等候进入法庭旁听，人龙延伸到大楼地下，多个军装警员在附近驻守。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土耳其南部加济安泰普附近发生 7.8 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 17.9 公里，暂时未有伤亡和损毁报告。中国地震台网朝早9:17录到今次的地震，震源深度是20公里。刚刚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是更正翻民主派的初选案，47人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16人早前不认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这一宗高等法院的案件安排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今朝在法庭大楼之外有大批人排队等候进入法庭旁听，人龙是伸延到大楼地下，多个军装警员在附近驻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天气和暖，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51点，跌409点，总成交金额49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8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96点，跌15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5.4跌9.6，阿里巴巴102.9跌3.2，美团164.6跌8.2，药明生物61.55跌4.4，商汤2.94升1.2，南方恒生科技4.42跌咗1.44，盈富基金21.42跌3.6，港交所340.4跌12蚊，友邦保险86蚊升1.05，恒生中国企业72.9跌0.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32.24，瑞士法郎0.926，加元1.341，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206，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7801点，升292点。港金报17500蚊，跌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23美元，卖出187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渡船街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渡船街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回红隧方向理工大学对出车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丽翔道去回弥敦道方向，近渡船街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在西九龙政府合署南座对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车龙就接近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三号干线一号码头方向机场、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青衣南桥落斜葵坊同埋东涌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机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明年新人不是我》，作曲徐浩 ，Charles Lee， 作词林宝。主唱邝星宇。 情感努力了，但放不开，难道还要别人让错。 手表作曲韦启良，作词陈少琪，主唱 Mike 曾比特。 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 三分甜作曲 Sini N， 作词雷伟乐，主唱罗丽托。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导演滕华涛认为，三四十岁是女演员的黄金时段，所以在创作冯小琴这个人物给海清的时候，就刻意向这方面倾斜。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 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一嘅早上翻嚟风骚快活人啊！嗱，对于食物嘅卫生咧，咁大家有不同嘅睇法啦。头先我哋讲咗啦，即系如果里边咧有虫虫，咁有啲人就话：哎呀，有虫噶！但有啲人就话：哦，呢个咧代表咧冇农药，正啊，特别好味啊，咁样吓。咁另外咧就有啲网民咧就喺网上提，即系攞出嚟讨论，就系话咧：咦，原来韩国嗰啲街上面嗰啲鱼啊，即系鱼板啊，一串串嗰啲，好似我哋而家扫街咧，夹啲鱼蛋嗰啲咁样，系啦， 佢哋一条嘅。 佢话佢嗰啲竹签原来虫用嘅，咁于是咧。啲人就會覺得哇咁核突咁樣，就有啲人就哇咁我唔食啦咁樣。但係呢有啲人就話咁冇所謂啊，你啲筷子都係重用㗎啦，即係你嗰啲飯店嗰啲木筷子啊。咁嗰啲營商人就話啦，喂其實砧板都係重用㗎啦，唔通我切完呢樣嘢抌咗佢咩咁樣。咁但係始終 要攞埋口供食㗎嘛。 有啲人呢始終就覺得 你又唔會選嗰支嘢嘅，又咁講有幾可，即係好似我哋吸魚蛋咁嘛。 係啊， 即係嗰支籤。 你接唔接受呢？如果你知道呢個籤係有人用過嘅，佢就咁講嘅，佢話咧會揾一啲嘅洗碗嗰啲水浸一浸啦，然后再攞去暴晒，即系晒翻干佢。因为竹签嚟啊嘛， 系我冇得 O 唔 OK， 但我一定会 OK。因为其实你预咗噶啦，有好多啲喺食肆又食，你出去食饭，如果你真系要咁干净嘅话，你唔好出街食嘢啦。特别唔好扫街啦， 系 咪啊？ 扫街 有好多嘢，个你眼不见就为干净噶咋。我哋以前有一句咩大菌食细菌啊嘛，细菌当补品啊， 眼见我都当干净啊。你有冇以前食过一啲咧？街上面要用个碗或者用羹装。 经常 即系唔系用 竹签啊？ 系啦，咁啊点嘅咧？我见到嗰啲阿姐阿婶咧，你摆低碗啊，你食完咧，佢攞喺嗰边嗰桶万人用过个水浸一浸， 浸一浸 就 出嚟啦， 就攞翻出嚟噶啦。 系啊，唔系点啊？ 唔系点啊？ 系啊， 以前我哋饮嗰啲椰汁啊，你有冇留意啊？ 我有啊， 一样系咁啫嘛， 有过水噶咋， 有啲微微嘅，有啲 佢叫做咧就懒系咩咁嘅？佢有两桶嘅，一个桶咧就系 碱水， 有一个桶嘅话咧就系清水，佢就会先浸落个碱水，跟住佢就用。 我清水嗰度攞一攞。有時咧，你唔知點解佢俾你支椰汁嘅話咧，有泡嘅，應該就過得唔乾淨。 唔係啊，你過下過下，兩桶都有鹼水。 係啊，個尾嗰度咧，仲有啲咧檸檬味嘅。你有冇試過？甚至乎有時嘅就係佢俾你嘅嗰個杯咧，飲完之後嘅話咧，有啲口水味㗎。係 啊，我試過有一次咧，喺有一間食面啊，定係咩嘅，總之俾只空碗仔你咧，係有漂白水味，即係有啲強烈嘅嗰啲。 冇有漂白水味， 嗰啲咁嘅味咯。 匙羹或者係嗰啲擦啊嗰啲筷子， 你話佢乾淨定唔乾淨嗱？佢真係同你洗過，但係過唔清咯嗰啲味。 喂，酒樓 乾淨啊嘛，佢係你 要乾淨啊嘛，係啊， 漂白咯。 酒楼啲碗啊，我都试过黐咗啲虾壳喺度啦， 嗯， 度度都系咁。 仲有啲杯咧，仲有啲唇膏半个印喺度， 系啊， 系啊，咁你咪最多叫佢唔该，你换咗佢啦，最多系咁咯。好似你话斋唔食咯，唔出街食咯。 唔系有好多人亦都会相信一样嘢嘅，就系话搵啲热水淥一淥佢啊嘛。 系啊， 我家人就特别喜欢嘅，我就好鬼憎嘅。我觉得其实你横掂都出得佢饮茶，佢就永远都会攞埋呢啲一齐，全部咧就集合埋啦。譬如可能你有成十二个人，大家一齐食。嘢咁先算啦，佢就要系啦，拎晒所有嘅嘢度，啲嗰啲吉匙羹啊、杯啊、 碟 佢就唔使嘅，佢就会攞啲筷子咧，就哇搵啲水系咁落，系咁落。我心谂啊，就系话你哇，如果你真系嘅话，你点会洗得干净啊？ 若洗都唔紧要，我好怕佢哋咧。倒个兜水嗰度咧，摆落去浸落去嗰度洗，我觉得真系好污糟。 咩咩咩咩倒兜水？哦，即系倒兜水喺大兜度，然后全部浸。 系啊，又放啲杯落喺度慢慢洗。嗯、我心谂咁咪污糟咯，好污糟啊！ 因为佢俾你嗰个兜都冇洗过， 系啦，真系冇洗噶，洗嚟做乜鬼啊？ 唔系咁呢啲又系我谂上系心理上边，你会觉得就都搵啲热水淋过就 好似 安 全 啲咁样，系啊。但其实细菌你系睇唔到噶嘛， 细菌 反为嗰啲咩？漂白水味啊，或者嗰啲，我觉得仲即系仲唔好啊，仲唔舒服啊，感觉系咪？细菌睇唔到，但你闻到嗰啲味咧， 闻到味就好唔舒服。 唔系我张哥就系，以前我哋扫街就系咁噶啦，嗰啲嘢浸一浸，摆喺只碗，你咪又再食咯。以前啊吓， 所以咪食到我咁咯， 咁靓咯。 唔系啊，唔食糕啊，我怀疑应该系咁样。 你食咗啲咩糕啊？ 我唔知啊， 嗰啲叫唔食糕。 你应该冇食过啊， Wide as I looked your way, couldn't hide what they meant to say. Feeling lost in a crowded room, it's too soon for a new love. When you smile.As I looked across, feeling lost in a magic maze, it's too soon for a newSmile your eyes, show your heart. 网上情，别人对待你的方式，有时取决于他们自己。啱啱过咗农历新年啊，过年嘅时候，你有冇试过唔中意同啲亲戚一齐咧？因为你亲戚会对你平头品足，嗰啲阿姨啊、姨丈啊、叔叔啊，见到你就会有好多嘅问题。哇，着成咁啊！哇，咁肥嘅！哇，唉，点解唔高嘅？有冇试过喺公司里边，老板或者其他同事都好似有意无意咁笑你呢？小至桌子太乱啦，大到工作冇达到标准，或者自己着啲咩衫、食啲乜嘢，都成为其他同事嘅笑话。人生活喺关系之中，好在乎人哋对我哋嘅睇法，对我哋嘅态度。当面对人哋嘅负面态度或者说话嘅时候，我哋就会谂，佢咁样对我，系咪我嘅问题呢？今日我想同你讲嘅就系、是，唔系你嘅问题。你以为因为你唔够好，所以佢咁对你？你以为如果你达到佢嘅标准，满足佢嘅需求，佢就会改观？事实上，我相信身处一个主观嘅世界里边，你认识嘅任何人都会用佢哋自己独特嘅方式去理解你、对待你。有时人哋对待你嘅方式，取决于佢哋自己系点样嘅人。而不是因为你是怎样的人。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对你很和善，有些人对你很尖酸刻薄，有些人很喜欢跟你比较，但有些人很喜欢帮助你。如果你将所有被人负面对待的方式的情绪都归咎在自己身上，那你就会很痛苦，承担一些你不需要承担的情绪责任。或者你会问，我真的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样会不会自我感觉良好，而其实有很多问题存在呢？给两个小小的技巧你。第一，当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你想想这个人这样对你，是不是只是对你呢？还是对所有人都是这样呢？第二，除了他之外，你身边的人又怎样看你呢？还是只是这个朋友这样批评你呢？用这两个方法就可以比较客观地了解到底问题专他身上还真在你身上。划清人和我的界限，将不需要自己承担的责任还给对方，将自己的心力、注意力回去自己应该负的责任。记得很多时候问题不在你身上，是在他身上。你只要做自己认为啱的事情已经可以了。希望每一个听紧呢一个文章的朋友都有一个快乐的自我世界。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一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 我是我。 喂，呢位靚仔，正式介紹下你自己。 係、yeah. ，大家好啊！咁多位聽眾早晨啊，我係 Brian 阮仲陽。 嗯， 係咁啊，就我本身咧就係、是、一個演員嚟嘅， uh-huh. 我而家目標都係個演員嚟嘅。 係 咁好多謝三位前輩咧。 演過啲咩啊？喂，介紹下 嚇， 演過啲咩？你演員嘛？你演過啲咩作品？ 香港咧做過第一部電影咧，叫做《我們的六二班》，咁就同阿孫耀威同埋阿張慧儀主要主演合作啦。咁、 嗯、 我就入面做一個嚟自新移民大陸新移民嘅學生， 哦、 一部好正向正能量嘅電影嚟嘅。咁、 嗯、 之後亦都有翻過內地拍過啲電視劇啊、網劇啊。咁、 嗯、 啊，上年就參加咗香港電台搞嘅叫做《新時代奮鬥者》，係一個關於演技啊、舞台劇啊、跳舞嘅一個訓練班啊。 好唔好玩啊？嗯、 好玩，嗯、因為係阿魏炳郎做校長啦。 冇錯。 咁每一集咧又邀請唔同嘅導演啊、嘉賓嚟做分享啊。咁、 嗯、 所以喺入邊咧一個都差唔多半年嘅訓練嚟嘅。都真係獲益良多，咁、嗯、所以而家就今年咧嘅重頭戲啊，就係嚟到風騷發言為咧，跟三位前輩學嘢，係啊， 我唔激動， 我要識得學影相啊。頭先我影嗰張相唔係咁靚啊，即係咁啊，聽眾如果見到， 有人啊 掟咗上去啦咩？ 掟咗啦， 擺上去啦。我真係好唔開心，我真係好唔開心。我覺得你點會覺得嘅就係，因為咧，好坦白講，上個禮拜基本上咧，我哋喺團拜嗰度咧已經影咗一張相啦，我已經擺咗上去噶啦。我已經見到咧有好多啲姐姐嘅話已經深深眼嘅啦，包括我，係啦。咁跟住點樣？ 但其實嗰張相我影得唔好啊。 唔係啊，我都真係好 OK 喎。 可能真係自己睇自己，永遠都係爭啲。 係，我都覺得係。係啦，咁今朝早我係諗住嘅就係，即係你啱啱新鮮，即係滾熱辣啦。咁啊，大家影翻張相啦，咪擺上去啦，等大家又開心下啦。點不知嘅就我真係發覺我 啲審美觀係有待。 改善自己咯 好。我哋而家影张，影翻张艺术照吓，再影个，再影。 系咧，我有啲压力就对住佢。头先系擘大对脚对住我，我真系想训斥佢。 点解啊？咩咩有啲咩压力啊？唔系好明白你想讲咩？你明唔明佢讲咩？ 坏人嚟嘅系 咩？搵住个对住你，你有咩压力啫？ 因为我而家同阿马老师系 share 紧一个麦。 你哋两个 share 一个麦， 有咩问题？ 因为我哋两个都系只脚比较长嘅。 哦，咁啊，阿靓仔坐阿 Sarah 隔篱咯。 系啦，你同我 share 一个麦啦。系啦，我冇压力嘅，我点都得嘅，我冇乜所谓。咁咪系咯，噏埋啲废话真系 激 死，俾心机啦你。 我问阿杨洋啊，即系阿阮仲阳，我有冇听我哋节目啊？佢上次聽咗一次，咁啊，咁 今日 就係一坐喺度 坐喺度 live， 佢坐喺度，係啦，今次佢好乖。 但當然啦，即係風騷範圍係一個即係香港嘅長壽節目啦，一個好好著名嘅一個節目。咁所以我有幸參與咧，真係我覺得真係深感榮幸。我唔知上前世係做啱咗啲咩善事咧，有嘢同阿麗蕊前輩咁 close。我真係想講嘅，我想講，我睇咗麗蕊前輩嗰套學生學校風雲啊，真係我直頭上次問佢，喂，係咪你本色出演咁？佢話：哇，係啊，真係。 你最記得即係邊度啊？戲 佢飛車，同埋咧，我有留意過嘅，即係咧，佢唔係 繼續講， 佢唔係明嘅時候咧，佢喺後面做 background 咧，佢真係都真係好有戲嘅，佢冇放過任何一個。 其實呢個應該嘅喎， 但係唔係嘅，好多新人即係阿麗蕊前輩，應該呢套係你嘅，都係。 頭一兩套嘅， 頭一兩套就 好多新人可能就覺得哦，我唔係影緊大頭啊，或者我喺後面我就會 hea 咯，或者我咁企喺度啊，唔行行企企啊， 唔係踢我啊嘛， 係啦， 係咪我就唔做咯？ 係我特登留意阿麗嘅前輩嘅，我成套嘢都係瞄住佢做嘅。唯一一個可惜嘅位就係原來佢中間就。死咗啦！ 系啊， 系啊， 系啊，好彩啫。如果唔系嘅话，系啊，后边就唔会咁精彩。 呢个啱啊！你呢个非常之好嘅观察，即系就算你做一个 Kelly Fair 啊，其实可能个镜头都影到你嘅。 系啊， 就算 Kelly Fair 唔好话演员。 你知唔知你呢句说话系来自有一个嘅就系比我高分可以攞到奖嘅其中一位嘅评判？系、我一阵间喺咪后话俾你听，佢、就话因为我见到嘅就系当嗰个诶镜头唔系剔紧你嘅时候嘅话，你都喺度做紧戏。 专业， 好嘢。有听 交涉话美方所作所为严重冲击损害巴厘岛会晤以来双方稳定中美关系的努力和进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强烈抗议，保留作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谢峰强调，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完全是由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偶发事件，事实一清二楚，不容歪曲抹黑。但是美方置若罔闻，执意对即将离开美国领空的民用飞艇滥用武力，明显反应过度，严重违反国际法精神和国际惯例。谢峰敦促美方不得采取进一步行动，损害中方利益，不得升级扩大紧张局势。又话中国政府正系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将会坚决维护中方企业嘅正当权益，坚决捍卫中方利益同埋尊严。在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同时一度云带正是覆盖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和暖，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72点，跌487点，总成交金额61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4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80点，跌1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3.8跌11.2，美团162元是跌了10.8，阿里巴巴102.5跌3.6，盈富基金21.32跌了4.6，药明生物62.55跌3.4，商汤2.89是升了7仙，港交所337元跌15.4，南方恒生科技4.39跌了1.76，恒生中国企业72.48跌2.02，友邦保险85.45升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9.467，瑞士法郎8.481，澳元5.436，加元5.856，新西兰元4.968，欧元8.473，每百日元对港元5.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03。日经平均指数报27801点，升292点，港金报17500元，跌3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3.43美元，卖出1873.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喺渡船街天桥去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嘅交通意外系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解封，而家龙尾有待消散，排翻喺果栏。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模糊街。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喺温思劳街。 封路情况，九龙塘过和老街有渠务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四点钟，过和老街去回深水埗方向介乎义德道至德云道之间的一段快线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衣南桥落斜方向葵芳、三号干线一号码头机场，还有东涌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机场。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所以记得要停车息事。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वा व्यक्ति ले COVID-19 के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ओ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मनोनित जनतक अते प्राइवेट क्लिनिका, कई सरकारी अस्पतालों विच टीकाकरण स्टेशन जा प्राइवेट डॉक्टर ना मुलाकात करके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चुने हुए स्थानों ते कुछ योग व्यक्तियों लिए उसे दिन दिया टिकटा उपलब्ध हन। COVID-19 टीके गंभीर मामले अते मौतों नु रोकने लिए बहुत प्रभावशाली हन। जेकर तुसी अजे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है जा टीकाकरण दा कोर्स पूरा करना है तो थानू जिन्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टीका लगवाउन अते सिफारिश कीतियां सारियां खुराकां नु पूरा करन लिए उत्साहित किया जाता है। होर वेरव्या लिए कृपा करके www.covidvaccine.gov.hk 地走。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老师 早晨。 早晨，早晨， 有插班生 系啊， 好靓仔啊！个插班生好似外国人啊， 点名先？ 我识放电噶， 马老师都似外国人啊， 系啊， 马老师似非洲嗰啲咧，个肚大嗰啲， 你哋倾够未啊？ 系啊，嗰啲成个肚都系虫嗰啲，佢唔系外国人， 虫系新鲜啊！你自己讲嘅， 你个肚啫， 快点名啦！你话点名？ 哇， 阻住个地球转， 梁小姐， 讲完又唔做， 梁小姐 做完又做得唔啱。 喂，你嗌你个名 字啊？系，哎点名点名啊？到到到到， 嚟嚟嚟， 系细佬长， 嗯嗯，可唔可以介绍个新同学啊？ 系啊，佢 靓仔啊， 眼神望住我，老师都唔敢介 绍。老师，我想问下呢个新同学系咪冚亲个头啊？ 佢戴咗个绷带啊， 戴咗个表， 戴个绷带。 老师啲同学 好踊跃啊！ 哎呀，你好啊，你咪花轮同学啊？ 我靓仔嘅花轮同学。 喂，阿同学，你点解你拣呢科？你知唔知呢科咧系全校冇人拣，得我哋两个拣。 因为入嚟嘅， 因为我觉得马老师好可爱啊！我觉得喺 佢边处可爱？你见到佢边度可爱？ 佢个肚腩啦，头先咪讲好多虫嘅。 你想唔想摸一下？ 一个虫肚啊！ 哇，好多肉啊，好可爱啊！ 但佢真系冇， 嗰啲唔 系胆， 嗰啲唔系肉嚟噶。 我哋玩够未啊？掂够未啊？ 高嚟噶，系啊。 好，前日系咩日子？ 前日啊，前日系元宵。 前日啊， 我前日系立春。 嗯嗯，寻日咧 元宵节。 嗯，立春知唔知系乜嘢 啊？立春咯，我知，立即春天。 立春系立请个 friend。 立咩话？ 立请个 friend。 系啦，佢仲有个 friend 叫立牙， 仲有立尾， 仲有垃圾， 系。 呢个你 如此可教也， 你过两日即刻见家长。 老师，可唔可以坐我隔篱啊？ 可以。 老师好惊啊！呢个啊，咪又又又又又佢。 系啊，你好啊。 我惊佢食咗我啊。 我叫做唔系啊，我叫细路长啊。 你细路长 系啊， 佢成日有唔同名 嘅。小花 轮系啊， 变够啦吓。立字点解啊？ 咪立即春天咯。 立字系点？ 立即系企喺度， 企起身， 喺呢一度立春。 嗯， 咩倒立春？ 唔系，即系立 喺呢一度，系啦，立春。 立字点解？ 企喺度咯。 唔系， 站立个立。 唔系， 竖 开始， 竖立噶啦。 你偷睇我啲嘢， 我摸估。 系啊，开始。 但我系， 喂，人哋识又话人偷睇咩？你咁 我咁样喺度，我怀疑佢偷睇。 老师，其实咧，我谂咧咁多个人里面系你唔识啫。 话偷你睇， 佢要每一次都要做好多啲功课，但系你唔 春字又点解啊？ 我知，春天。 嗯，代表乜嘢啊？ 春天咪就 系一年之始， 系啦，冇错。 嗯，感觉第一个 感觉 代表乜嘢啊？即系 代表乜嘢？ 我知，春花。 暖代表暖 系啱， 新机 我偷睇嘅，我偷睇嘅， 你冇偷睇， 我自己讲咗先，我一识佢就话我偷睇嘅，我认咗先， 啱啊，立春就 系 咁嘅意思， 系啦，就系咁嘅意思，系啦，你可唔可以唔好控局埋先？ 我惊佢惊你嘴到佢， 我一零 我都惊我忍唔住嘴得埋老师， 系啊，我惊佢会爱上你， 我都惊， 我已经爱上咗， 从此佢过咗另外一种生活， 搞下搞下，系啊，都好嘅， 从此即刻取消呢一堂， 从此佢叫马小基啊， 马小基， 唔系叫我真系觉得系啊， 好癫够未啊？ 冇癫啊， 我冇癫， 我一两答俾你问题， 好认真， 暖啊嘛，系啊， 系，嗯， 立春你估咧？要食乜嘢啊？ 我知，鸡蛋 唔系， 汤圆 粥， 汤圆系 元 宵， 元宵先食 嘅。嗰样嘢，嗰样嘢使唔使煮噶？不如俾条 要煮， 而家会唔会食噶？而家会食嘅。咩时候会食噶？ 即系早午晚， 你 硬定腍噶？硬定腍噶？ 硬嘅。 但系耐咗就腍啦。 乜嘢都系咁噶啦， 未必， 你唔系嘅咩？ 你都系啦， 你成 日 硬嘅， 你啲橡皮糖耐咗都系硬噶啦，你含住佢先软啫。 所有嘅嘢硬完之后都腍噶啦。 唔系啊，唔系噶， 乜嘢唔系啊？ 嗱，人死咗咪硬翻咯，系咪先？系由腍到硬啦，就唔系由硬 啱喎。 系啊， 佢又讲得啱喎。 嗱，你发觉你自己翻生嗰，你又软翻啦。 嗰又马老师咁咧，半死不活就有时淋，有时硬， 就系咯，系就系半软不硬， 硬嘅时候 半软不硬。老师又话你半软不硬， 呢个系最惨嘅状 态。咁半 就系你而家咁样， 讲你嘅做人嘅态度啊，态度啊，即系有时心软，有时又心硬咁样，纯粹 系咯，唔好谂，唔好谂地。忐忑，你明？ 春卷答案 边会 谂 到啫？ 嗯。 春卷边度成日食啊，老师？ 你去饮茶咪食咯。 我唔系。 同埋春卷点会淋啊？ 系啊， 摆耐咗就淋咯。 摆耐咗淋啦嘛。 啱啱整嘅时候就应该硬嘅。 系啊， 嗰啲唔系叫硬，嗰啲叫脆。 系啊， 十八岁卜卜硬咩？卜卜脆 都得。睇下你系男性定女性啊？ 你搞到老师好热， 我冇嘢讲， 好火滚。 马老师你面都红晒。 我哋讨论啫嘛。 嗱，你小心，佢有時咧情緒高漲嘔嘅，你坐咁近咧就 都係彈開啲先啊，馬老師。 你最好同佢換 劃清距離，劃清距離。 你有個碌會好啲。 咁馬老師點解要食春卷嘅？可唔可以解釋下？ 因為春天啊嘛。 係啦，你知唔知咧？ 春天食春卷 嗰日咧，係啊。 咁夏天食咩啊？ 夏卷。我知菲林筒。 我依家冇講立夏。 唔系咁，我好奇啊嘛！你春啲食春卷，夏啲食 开始火嚟啦！ 唔好理啦，你快啲 翻翻。立春之前一日系咩咧？你估下？ 立春之前， 立春除夕， 好嘢！ 啱唔啱？老师，我冇偷睇咁字啫。 啱 错。 立春之前，咪就系一年最后咩一日咯？ 唔系， 嗱呢個 立春之前喎， 係 啊，啲人係咁講噶。 後來咧， 我新年嘅初一唔係代表第一日。 冇錯啦，響秦漢以前咧就係話 秦漢拍戲嗰個 立春。定抑或正月初一先是新一年嘅開始咧、啊，後來秦漢統一咗嘅曆法咧、 嗯， 就係、是、正月初一就係新嘅一年開始、 哦嗯、 所以就唔再係立春前嗰日啦。 唔係立春前嗰日係咩日子啊？ 咩日子？ 嗯，即係初一前一日就係除夕 啊，星期五 啱唔啱啊？佢啱喎，佢冇錯喎，係啊，係啊，係一日歷 嚟，Friday， 啱啱，Friday， 係迎春。 哦，咁跟住第二日咪送春咯，系咪啊？ 立春， 咁你有迎月同送月噶嘛？ 冇送春，冇嘅， 即系迎你唔送噶？ 点解要送啊？ 唔知啊？ 点解要送啊？ 咁点解要迎啊？ 佢迎接啊，因为立春喺农业社会 咧，系好大嘅一件事嚟噶嘛。 冇错啦，系啊，立春咧就系意思就话哇，春回大地啦， 啊，春天到啦， 啲虫咧又喐啦， 啊 哈，系啊，喺冰下边嗰啲鱼咧又开始游水啦，就系咁嘅意思。 吓 咁啊，五日就会有一样嘢出嚟，五日一样出嚟，五日为之。乜嘢咧？嗱，以前我字嘅，即系譬如话七日，而家叫一星期啊。咁、 嗯、 啊，古代社会五日为之乜嘢咧？ 嗯，系咪一周啊？ 唔系一周就一星期啊嘛。 系啊。 细周咧？ 唔系，一个字啫，成日讲嘅我哋都。 成日讲噶。 系啊，都关于时间嘅。 神 啊，错， 以神个神， 唔系。唔知。 为之后。时候嘅后， 咁点讲啊？成句说话点讲？哇，又过咗一后啦，咁啊！即系如果作句啊，我惊你叫我作句，我问定先。 我呢就作翻你咁样咪， 你 即刻作。 你咪可以同佢讲啦，就话我哋几时见面啦？就一后之后啦。 我唔系啊，点用咧呢、這个字个后字？ 而家后之后 系咪一后之后？ 系啊，五日之后啦，个意思系。 而家古代讲嘅，而家冇人咁讲噶啦。 系咯、 啊，点解要教我哋咧？都冇人用噶啦。 唔、 這、 系、 個、 我话俾你听啫。 咁你都会做古，你会作古噶嘛？ 系我要做句噶喎，系咪？ 以后 要做句噶。 你未去到呢个课程住。 咁时候咧，时候系咪即系话五日？ 几时啊？ 唔系。事后是一个名词嚟嘅啫，即系形容时 间。后系五日啊嘛， 即系譬如一时一小时， 需要 后就系五日咁啊。 唔需要，系、哦、啊，因为个后字依家都冇人用噶啦、嗯，即系冇人知道五日。 冇人敢用，有人用嘅系啦。 好，继续问啊吓。 嗯。 咁佢一问佢一问 喺立春咧，其实有几样嘢做嘅。 嗯。 树鸡蛋 一样叫树鸡蛋，唔系个个都得噶啦。有一样嘢叫鞭春啊， 鞭啊鞭啊，鞭打个鞭， 鞭打个鞭。 点解咧？ 系啊，嗱， 我帮你问咗 好痛啊！ 阿杨杨， 系啦， 我谂起都赤赤痛啊。鞭春啊，我唔惊，我唔敢讲出嚟。 唔系佢。讲得，佢真系咁叫，系古文嚟噶。 即系做乜嘢？即系总之系咩嚟？ 真系咁样。 其实一种仪式嚟嘅，系啦。嗱，以前古代农业社会，鞭春嘅意思咧，即系总之立春嗰日咧，就话俾大家听、嗯：，喂，春回大地啦，万物充满生机啦，又要开始即系落田啊、插秧等等。 系、 嗯。咁咩叫鞭春咧、 嗯？我知，系咪即系发嗰啲禾稻啊？嗰啲即系发嗰啲米。 系咪真系用鞭噶？我想請問係咪真係用鞭㗎？即係鞭乜嘢係咪？ 啲習俗嚟嘅啫。 唔係咪？即係你想問我哋係 鞭打啲 乜 嘢啫？ 鞭啲乜嘢？ 哦，佢 人 唔會啦， 唔會咁得你諗埋呢個乜嘢？ 係啊， 一新一年第一日就鞭人，好殘忍啊！ 鞭人， 你邊間小學畢業㗎？ 我冇㗎。 佢鞭嗰啲係咩嚟㗎？ 係野雞小學， 其實係一啲物件嚟嘅，係做出嚟嘅物件。 哦， 即係我 即 係 好似你扎一隻， 冇錯啦， 咁樣係 啦，好接近啦，嗯， 扎一隻嘢啊， 係啊，扎一隻咩咧？嗰只係咩？ 扎個螺， 扎個螺， 扎個稻草人。 牛，真 系 牛， 系啦，啱，佢真系撞， 真系牛， 系啦， 佢真系撞神， 系啊， 佢 真系撞神， 佢乜都撞中。 鞭春亦都叫打春牛， 咁有咩有咩好咧？ 因为农业社会啊嘛， 系啊，即系意思话 帮手耕田噶嘛， 即系话喂，全部起身啦，要做嘢啦， 俾心机啦， 真系攞条鞭去鞭落只牛度嘅， 假嘅牛， 扎嘅，系啊，用稻草扎。 你小息去教完室，我鞭你睇。 唔好去，唔好去，千祈唔好去。 我同你一齐去。 唔好。 好，最后一个关于立春嘅啦，大家小心啲答啊。 嗯嗯。 咩叫咬春？ 咬春卷。 唔係， 頭先你話春卷啊嘛， 係咬春咧，其實春係代表一種食物嘅，係啦。 唔係春卷，唔係春卷， 但雞蛋係咪？ 雞蛋係啦，雞蛋 又唔係雞蛋，又唔係春卷啊？ 唔係， 有冇個春字啊？ 嗰樣食物冇個春字嘅， 冇個春字嘅， 冇個春字。嗱，你冇答住你就 頭先你冇出現過嘅， 誒冇出現過嘅。 咁而家食唔食噶？ 食， 而家都會食。 反而咧，我湯圓都話係元宵先食。 元宵 ，OK。 呢一樣嘢咧，反而咧而家真係好多人食，好甜啲小米嘢。 冇諗翻 嚟，我唔信你。 你好難叫我唔諗翻 嚟。老師都諗嘅。 本來第一句好。 係啊，其實我想俾十分佢。佢可以跳幾班 ？OK。 先修班去先修班， 啊、 好好好。 但呢樣嘢 食乜嘢咬春 兩個字嘅， 兩個字嘅， 好甜嘅。喺冬天，我覺得係好 冬天， 我 湯圓 唔 係 咯， 又唔係湯圓， 三千米湯 圓。喂，咁好甜， 我哋停製咗喺 冬天食嘅 香甜 啊。係啊， 睇下先嚇，冬天嘅時候先至會食嘅， 糖水 年糕，年糕 唔係 米糕，米糕 蘿蔔。 萝卜糕， 萝卜啊， 萝卜 点甜？萝卜点 边度甜啊？ 萝卜唔甜， 咁唔甜啦。 萝卜甜唔甜？ 唔系，不过你 系有少少冬天系甜，但我冬天唔会特登食萝卜。 你唔会形容嗰样嘢系甜咯？ 嗰啲 系咪先？ 冇错啦，佢唔系糖水嗰啲甜。 系啊，你又先讲甜嘅，我哋以为系嗰啲 误导咗啊，误导 嗰啲 咩 cake 话 cheesecake 或者黑森林啊嗰啲咁嘅。 冇錯 ，Tiramisu 啊嗰啲咁，係咪先？ 或者係豆沙咁樣就為止。 嗱，因為有新同學嚟咗咧，即係搞到我啲課程亂曬。 我明啦，你今日已經心不在焉啦，全日都。 嗱，我想問你啦，呢個 點啊？講到咩 元宵？因為剩翻五分鐘，我想講埋元宵。 嗯， 下一堂講得噶，下一堂得啫。 唔怕啦，講啦，元宵。 元宵咧有啲咩習俗啊？ 元宵，我知， 猜灯谜，我最中意，我最中意估阿 U 题嘅。 好，即刻俾你估，你又 嚟， 猜灯谜，乜嘢神系有最毒嘅？ 最毒嘅神 系啊， 瘟神。 错。 咩神系最？ 系我知道，系咪一啲病嚟噶？病嘅名啊？ 唔系。嚟啊，冷静啊！ 最毒， 我哋 系 Wilson， 佢 Wilson 都会最毒啊！ 我乱讲啫嘛， 灯米啊，猜灯米 系咪英文嚟噶？ 系咪英文嚟噶？ 系 一定系啦，系啦，咩英文啦？ 嗰啲啦， 司 神啊，苏神， 司神， 苏神， 咩神？ 胎神。 哦 ，poison， 哇 ，poison， 哇， 我又 学 到嘢啦， 系啊， 啱啊呢个真 系， 嗱，成日咧，你以前睇嗰啲谜语书啊，咪好兴，譬如话，一点一画长乜乜物，然后蛇一字嘅，点解用个蛇字咧？ 即系估咯，我知，就好似啲人咧骑马射一个标靶咁样，伏射中。 有咩？我冇睇过呢啲 书， 有 蛇，真系嗰个蛇， 真系咁讲噶，系真系咁 影射。 唔係影射係另一個意思，即係佢好興嘅，譬如一點一畫長，然後話射一字咁樣嘅， 唔係估嘅意思。 我唔啱咩？即係射一個標板，掟飛標嗰只。 唔啱，係啊。 唔知喎。 就估咯，猜度咯。 頭先我哋冇話估咯。 你冇講，你啱啱。 我頭先咪估。 唔係小張張咪話估咯，你話 佢通常佢通常唔理我講嘅嘢嘅，係。 唔係啊，佢係 正確 有問 題， 唔 係 啊，人哋之前講話估啊。 算啦算啦 ，OK OK， 啱咗啦。 嚇！原來我頭先係啱咗， 係啊， 呢度先啱咗。 蛇字係咁嘅意思嘅。好，你有冇燈米俾我估啊？ 我冇啊，突然間我冇啊。 得唔緊要？ 我有，我估一個字好冇？一點一畫長，斜斜縫支槍。阿十對阿十，阿陰對阿陽。估一個字。 我想估呢個字係病字部嚟嘅。 係啊， 因為我聽過另一個字，但我後面我咩講一次後面啊？ 一點一畫長，斜斜縫支槍。阿十對阿十，阿陰對阿陽。 阿陰 對，係咪個力字啊？ 唔係，呢個時候你會成日都會去呢個地方嗰度嘅咧。 廟 係啦， 哦， 你諗下一點一畫長斜斜品，阿十對阿十，阿陰同埋係啦，阿陰就係日同埋月啦。 嗱，我又問多你一樣嘢，元宵咧成日都有花燈嘅啦， 係啊， 點解啲人咁中意點燈啊？咩意思咧？ 因为啲男女系喺呢啲咁样嘅地方嗰度咧，系识女仔同埋识男仔嘅。 唔系点灯代表乜嘢？ 点灯代表 最后香灯 咩啊咩啊？ 最后香灯 系啦，接近啦，但系点解系用灯咧？即系用乜嘢 association？ 生系 希望光明，因为元宵节系一对情侣咁样，咁做啲嘢唔可以偷偷摸摸嘅， 想表现 光明磊落嘅。 错， 唔系啊，我要追翻头先嗰一分啊！我做埋啲咁嘅嘢，我过唔到我自己啊！ 我俾你讲， 点灯 系啦，因为个灯你因为时间够啦，因为灯咧其实同添丁嘅丁咧系好近音嘅，点灯咧即系话添丁添丁咁嘅意思，即系啲人系啦，旧社会就好 点灯。 咁老师啊，嗰阵时系啦，点解嗰啲好有钱嘅几个太太咧，佢今晚点眼灯咁样嘅？ 我唔系有钱人，我 你明噶， 系啊， 即系点解要梁小姐要用点灯 啊？你用点灯做句啊？ 点灯 大红灯笼高高挂啊嘛！ 大红我知啊， 系 啊， 咪、 啊、 就 系、是、 咁样。 快啲啦，落堂啦！ 点灯点灯，我谂唔到啊！ 点灯点灯灯得啷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就美方武力袭击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向美国驻华使馆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话美方所作所为严重冲击、损害巴厘岛会晤以嚟双方稳定中美关系的努力和进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强烈抗议，保留作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谢锋强调，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完全是由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偶发事件，事实一清二楚，不容歪曲抹黑，但是美方置若罔闻，执意对即将离开美国领空的民用飞艇滥用武力，明显反应过度，严重违反国际法精神和国际惯例。谢锋敦促美方不得采取进一步行动损害中方利益，不得升级扩大紧张局势，又说中国政府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将会坚决维护中方企业的正当权益，坚决捍卫中方利益和尊严。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防疫政策调整，预料内地今年的经济反弹，内地开放对香港带来良好影响，包括陆路货物运输恢复有助出口。今日恢复全面通关，预料内地访港旅客将会再增加，对本地零售和餐饮有支持作用。余伟文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简报工作的时候提到，本港上季经济收缩幅度收窄到 4.2%， 预料今年经济将会反弹，但是要留意欧美经济放缓对本港出口造成的压力。他说本港经济和利率前景不明朗，提醒市民作出借贷决定的时候要留意利率风险。他重申楼市难以判断，但是受惠通关、香港复常，今年楼市的气氛好转，一月成交和看楼量都微升。香园围莲塘口岸首次实施旅客通关，城巴开设新巴士路线来往口岸至上水，途经粉岭站，今朝正式投入服务。城巴营运及工程主管龚树仁话：今朝开出的城巴巴士路线班次基本满座，不少乘客是跨境学童。公树人又说，在一月首阶段通关以来，来往深圳湾口岸和屯门市中心的巴士路线客量回升，恢复到疫情前的 11%， 而来往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和欣澳站的巴士路线客量恢复到疫情前的 30%。 他预计今年暑假跨境路线客量将会回复到疫情前的 60% 至 70%。 澳门朝早有首个内地旅行团经陆路横琴口岸抵达，全团27人由广东去澳门，行程两日一夜。有团友话，疫情三年几以嚟冇去过澳门，恢复全面通关之后，原本觉得自由行比较灵活，但系今次跟团嘅团费唔太贵，又唔使操心，所以参加旅行团去澳门。澳门旅游部门话，全日一共有六个分别来自广东、上海和辽宁的内地旅行团到澳门，一共有135个旅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和暖，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44点，跌514点，总成交金额71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0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63点，跌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5蚊，跌10蚊；美团162.6，跌10.2；阿里巴巴102.3，跌咗3.8；盈富基金21.3，跌4.8；港交所336蚊，跌16.4；药明生物62.25，跌3.7；恒生中国企业72.46，跌2.04；商汤2.89，升咗7仙；南方恒生科技4.39，跌咗1.76；友邦保险85.25，升咗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1.86，瑞士法郎0.926，加元1.3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21。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7,766点，升257点。港金报17,540蚊，跌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25美元，卖出1,87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薄扶林道去翻香港仔方向，近住域多利道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喺薄扶林花园。而家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系车多繁忙，龙尾喺定富街。封路情况，天后显学街有电缆铺设工程，直至到下午的4点，显学街近住骏景台一段是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大家要留意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南桥落斜方向葵芳、三号干线一号码头机场、东涌东汇城方向机场、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向屯门。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的士同坐小巴都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监禁3个月同埋罚款5,000蚊。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信之卷》 作曲 Nowhere Boys， 作词 Oscar， 主唱 Anson Kong， 江叶生。给缺席的人唱首歌，作曲冯允谦，作词黄伟文，主唱冯允谦。 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 #BFF 在作曲林奕康，作词阿木，主唱 Chantel 姚卓飞。 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你好得太傻。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两代缉毒警察为求真相，不惜深入虎穴与罪犯搏刑，撕开地下毒网。 根据真实毒案改编，黄景瑜、吴刚、任达华领衔主演。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星期一至五晚上9:30， 港台电视30日。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还有咩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唔可以有开关制噶。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咧，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晏昼1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风骚快活人睇戏睇剧集好多嘅时间啊！咁我讲咗一套咧，就系叫《千金能买一家亲》，系一套意大利嘅电影嚟嘅。 我有睇， 你有冇睇啊？《千金能买一家亲》，咁你睇同我睇嘅心情咧就有啲唔同啦。因为我有小朋友，嗱呢套系讲啲咩嘅咧？咁啊，讲戏里边咧有两个咧已经20几岁嘅仔女，一家四口。首先我一家四口啦，爸爸妈妈。阿 Brian 你多唔多翻屋企探爸爸妈妈？我唔知你系咪同爹哋妈咪。 我而家同妈咪一齐住 嘅。咁、哦、但系你多唔多即系翻去食饭啊？等等啊，咁噶。 多嘅，因为除咗工作之外，我谂我基本上都中意翻屋企食饭。 嗯，咁你好乖啊！因为咧嗱，咁戏里边咧，咁呢个20几岁嘅姐弟咧，家姐大啲，同埋细佬咧，就已经20几岁啦。咁我唔想再同爹哋妈咪住，咁都明白嘅。咁啊搬咗出去咯、即系一开始嘅时候就讲搬咗出去啦咁样。阿妈咪咧就好唔舍得，因为咧一路由细。即系睇住佢大啦，始终好似哎呀冇咗个仔女啊，搬咗出去城市， 有一种空巢嘅感觉啊，系咪？ 系啦，如果做爸爸妈妈就明白啦，你多啲翻嚟啦，咁样得闲又打俾佢哋啦。喂，家姐嘅生日啊，我整咗个蛋糕啊，你细佬你翻嚟食啦。咁细佬又唔翻，连生日嗰个家姐都唔翻。咁嗰晚咧，阿妈咧整咗个好靓嘅蛋糕，26岁咁，即系整埋数目字啊，插喺度，即系自己整嘅食。一路等到差唔多好夜，跟住佢攞一个黑色嗰啲大垃圾胶袋。封成个蛋糕抌咗佢，阿爸就话佢唔翻，我都可以食嘅啫，我整嘅，我而家抌咗佢得唔得？咁样就好嬲，即系阿爸阿妈咧就越嚟越唔开心，因为个仔女好似好冷待佢哋咁啊，即系又唔翻嚟啦，打俾佢又好唔耐烦，唔得闲啦，噗咁啊吸咗佢线啦，好啦，于是后来咧佢谂咗个点子咯，就系、是、话。啊！有个有钱嘅阿姑婆俾咗600万我哋啊！佢哋谂，如果我哋有咗钱，佢哋会唔会 走咗啊？真系 死咗，系姑婆死咗。 参加完佢个丧礼之后，佢哋谂咗呢条咁嘅死桥。 而家我哋有600万啊！睇下佢哋嘅态度有冇改变咧？ 果然佢態度係360度改變， 360度真係冇改變。 唔係啊， 180度， 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 即係反轉再反轉就翻翻嚟。 佢哋咧不但止咧成日翻嚟食飯啦，主動嘘寒問暖啦，但跟住問題就嚟啦，你估係咩咧？ 分呢筆錢 係啦，跟住咧阿家姐就話：我咧想投資開一間coffee shop 啊。你俾400,000我啊！我已经签咗噶啦，俾咗订噶啦，咁样。跟住细佬又话：我老细叫我入股啊，200,000啫嘛。阿爸你有600,000，你咪俾200,000都唔得啊嘛。变咗佢而家陷咗个进退两难。嗱，成套嘢笑嘅，其实即系轻喜剧嚟。但系咧，如果你爸爸妈妈，你做爸爸妈妈，你有时都会谂啊，唉，系咪有少少即系会唔会咁咧？咁即系咪有钱仔女先会睇你？ 梗系 冇钱就睬你都傻咧。 系咯，系啊。 其实呢个真系现实中一个叫做笑中有泪嘅现实吓。咁佢就去到一个两难啦。如果我而家话俾佢听，喂，其实阿仔阿女，我呃你哋嘅咋，反梗面啦。 佢一定要咁啊，因为佢仲要扮佢喺面前嗰度冲大头啊。 系， 即系我如果有600,000喺手嘅话，我一定唔会仲系揸个烂鬼前身啦，系嘛？我应该要买架靓嘅车啦。重要嘅就系去个仔嘅办公室嗰度咧，就系、是、俾其他人 但 炫耀 啊。佢租嘅啫， 租嘅啫， 租 一架 好靓 嘅跑车， 好靓嘅跑车。搬搬阿仔落嚟有车可咁样。 仲要着名牌系嘛？去一啲就米芝莲嘅餐厅度食嘢， 都有少少攞嚟衰嘅。其实有少。所以即系去到一个翻唔到转头啦，咁点咧？大家就可以睇呢套戏，叫做《千金能买一家亲》（The Price of Family）， 咁都几笑中有泪， 几好睇。 意大利电影嚟， 意大利电影 系啦，喺一个平台度就可以睇到噶啦。 好 到我咯噃，我睇嘅呢一套嘅话咧，就我成日翻睇又翻睇，翻睇又翻睇。点解咧？因为咧套电影里面嘅粒粒皆星。但系咧，所有嘅明星咧，有時你會驚嘅。有時有一啲荷里活嘅電影，當粒粒皆星嘅時候咧，裡面多數咧都係內容空洞， 穿插 嘅 啫， 係咪？所以就係好驚嘅。裡面有啲乜嘢人呢？有呢個梅麗絲史翠寶，係我自己本人非常之喜歡嘅梅姨。再加埋嘅就係有 Julia Roberts， 哇， 係啊，做佢嘅大女。其他嗰啲都唔使再介紹，因為其實嗰啲你全部都識嘅。若果你成日經常睇，有我自己喜歡嘅一位英國嘅演員嘅，就係叫做Benedict Cumberbatch。我好中意佢嘅。好啦，咁其实系讲啲乜嘢咧？套电影就叫做我觉得个中文嘅话译得系有少少奇怪嘅，尤其是系港译啊吓，就叫做一个葬礼，四个失礼。 哦， 张 poster 好劲嘅，就系、是、Julia Roberts 揿住阿梅姨喺地下嗰度，全部人喺度打紧觉，系咪好吸引啦、啊？ 好正、啊， 好正。好啦，咁其实个故事讲乜嘢咧？就系讲紧一个博有名气嘅一个作家，就系、是、个男主角啦。咁佢就终日咧都饮酒嘅，咁啊同埋一个就系个老婆滥药同埋患癌病。咁佢两个嘅话咧就系、是、阿梅姨饰演嘅呢一个啦吓。咁佢哋咧。就是两人的感情开始已经很淡薄了，但是就正正这样住在一个叫做奥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小镇那里。咁而作家就一开头的时候就会请来有一位的女佣，要找来照顾自己的老婆的起居饮食，因为她患癌嘛，就是要即是定时要食药啊，煮饭给她吃啊，带她看医生啊，这样。跟着她就离开了个家了，她失了踪。就是因为这样的话，所以就令到三个已经分散了在不同地方那里住的三个女，就是因为这样的话当然要回来啦、老豆不见了啊，是不是？好了，同时也都带着各人在外面那里，不论在工作上面、感情上面、他们的家庭上面的难题一起全部回来。好了，跟着本来的话大家相处已经不好了，你看到的就是有时候说言语之间大家勾心斗角啊， 硬 你几句啊，是啊，那些这样的东西。但是所以就说在这个困受斗的情况之下的话，更加会令到有很多的冲突一触即发。讲开的就是 Julia Roberts 饰演的就是大女 Barbara， 其实也是父母他们的希望来的，因为爸爸会觉得 Barbara 是很能够继承他的衣钵，觉得他应该要做一个作家，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他很年纪小就已经就成家立室，跟着就能够就令到他们的父母其实很失望，但是他的性格其实都很强硬，跟他妈是几次的、情况就是正是跟他的丈夫分居，也是跟女儿经常是有意见的。好了，二女了 Karen 性格很内向，什么都不说，其实就甚至乎自己有一个大病果都不出声，但是他就住得很近屋企的话，经常都会回去帮手照顾他的妈妈的，但是感情生活一片空白啊。好了，三女就是 Ivy 13点来的细女嘛，有好多嘢嘅就其实我怕咗阿妈，好细个就已经出去啦，就做地产，跟住识咗一个花花公子，准备要结婚噶啦。 咁啊，仲有一个姨妈同埋一个姨丈，即系佢嘅妈妈嘅妹同埋佢嘅老公啦，同埋成日会俾个姨妈嫌弃嘅一个咧，就系佢个表弟。好啦，嚟到呢一度嘅话咧，佢哋嘅剧情急转直下，就系、是、作家发现余力死咗。 嗯。 全家人哇点算呢，要张罗佢嘅丧礼，亦都要出席佢嘅丧礼，就会喺里面嘅话咧，就会更加多一啲不为人知嘅事咧，就因为咁样，佢哋全家人翻晒嚟啦嘛， 挖晒出嚟啦， 冇错啦。嗱，咁其实妈妈咧，阿梅姨咧就不失佢好 mean 嘅本性咧，亦都好强势嘅，即系佢有咩佢就讲咩噶啦，佢唔怕得罪你嘅， 佢话晒事。 但系亦都因为咁样嘅，所以其实大家都好难 受，好讨厌 噶，系咪？但系有啲咁嘅阿妈， 系、有 嘅，同意 啊，大家都好惊出声系嘛？ 系啦，冇错啦，大家都唔敢出声啊。但系有时候有啲人嘅话，即系佢会讲啲嘢，即系会令到大家都会好难受同埋好尴尬嘅。咁但系。佢嘅强势到最后尾，有啲嘅剧情里面都交代咗。佢因为同丈夫好细个开始已经开始挨大，大家一齐挨世界，挨大呢三个女，挨大呢即系成个家庭。咁所以嘅话，你会觉得嘅就某程度上，你又会体谅佢嘅。咁佢亦都系一生咁守住一个不为人知嘅秘密。 哇， 系乜嘢咧？ 我有兴趣、 个秘密系乜嘢咧？我一知道咗之後，我都嚇一跳。 哇！ 但係佢又唔可以講嘅，佢一講嘅話咧，就會好大件事。咁而三姑姐嘅未婚夫咧，翻得嚟噶嘛，係咪？仲調戲佢嗰個兒生女，調戲兒生女， 性騷擾佢， 冇錯，搞到一場大龍鳳。咁所以其實葬禮之後嘅有一個嘅即係一個晚餐啦，咁樣就會係同仲有嘅就係同姨媽有一個秘密啦。咁而另外嘅話一個震撼彈嘅就係會令到大家四分五裂嘅嗰、那個震撼彈係乜嘢咧？又係另外一啲嘅不為人知嘅佢哋之間嘅一啲感情。OK， 喂，有興趣喎、 好好睇。咁、其實你講到嘅就一個家庭三代嘅一個故事。咁一出戲裡面嘅話，我覺得係道盡每一個嘅家庭裡面嘅就係父母同埋仔女之間嘅感情啦。姊妹之間嘅感情啦，特別嘅就係媽媽同埋女之間，好微妙嘅，你唔覺唔覺得噶、大家中間有好多嘅角力，有好多嘅嘢，咁啊就係之間嘅都好微妙，而且係近乎宿命嘅各種嘅感情啦、衝突啦，嗱，又或者佢講緊父母總會對咁多個仔女嘅話咧有啲偏心嘅， 係又有啲投射，希望其中一個 冇錯， 好似我咁 出人頭地， 係啦， 好靚， 有一個總會覺得佢係一個 favorite child， 咁佢就話我唔覺得我自己係嘅，哇！呢啲咁嘅佢裡面係有噶，有晒白交代嘅。夫妇之间嘅亦都有一啲嘅忍让啊，有啲嘅牺牲啊，自私嘅原因。 亦都有啲小秘密嘅， 系有啲秘密永远都唔讲嘅，直到佢死佢都唔讲嘅。咁啊，亲戚之间嘅纠缠啦，咁其实就道尽咗就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咁、你总会揾到其中有一个咧，你会代入咗就我咪就系佢咯。 身历其境啊， 咪就系咁样咯。 系、 因为嗱，有时你屋企嘅话系好奇怪噶，系嘛？大家都过年啦。一定是回家吃饭或者是怎样，但是当你亲戚有时你见回或者你兄弟姐妹你见回有很多东西你都要大家谈回的话，你会发觉就是乜你有些什么你没有跟我说的吗、即是 有这些这样的冲突在里面。 长辈有时一两句说话就令到你很不舒服。 我觉得这一套电影是我自己极力推荐的。 好， 没错，就是一个葬礼。 Brian 好，我今天第一次讲这个电影介绍是一个韩国电影来的，因为近排就追近一个韩国电视剧，这个叫黑暗荣耀，讲一个即校园欺凌啦，受害者成长之后怎样去复仇的一个故事。咁就令我联想起，咦，我细细个都睇过另外一套都是韩国电影，都是讲类似关于复仇啊欺凌的故仔嚟嘅。咁呢一个咧系一个韩国嘅叫做咩啊恐怖惊栗片电影啊，就是、叫做咧个戏名叫做《老师的恩惠》啊。系啦，听个戏名好似 唔似， 系咪唔似啊？嗱， 我以为 系咪好似啲好感恩嘅正面嘅电影，但其实唔系，因为咧有啲地区咧佢嘅普通话译音咧就叫做谢思燕嘅，咁、那个思咧就系、是、尸体嘅尸，就系老师嘅尸，咁成日都。你都 feel 到嗰種嘅即係血腥啊、暴力咁啊！呢一套咧喺韓國咧係列為 R 級嘅，即係18歲以上嘅同學仔先開，即係嘅人咧先睇到。 好血腥㗎！ 血腥，但佢就冇色情嘅，因為佢真係啲鏡頭好暴力啊，好多血啊、血淋淋咁嘅畫面啦、啊。咁啊故事， 但係我覺得咧、韓國啲電影咧呢啲咁嘅暴力冇美學咧，佢哋係真係好盡嘅， 去到好盡嘅， 即係嗰陣時罪犯嗰啲咁， 係啊， 好盡 啊，好盡嘅。即係我整可以分享少少嘅行為啊，即係你聽到哇打曬冷震起曬雞皮。 嗱，你要小心啊嚇，嗰啲就。 就小心處理， 系啦，冇錯， 好好好。咁咧嗱，呢、這個故事 講乜咧？咁咧就有一個好本身和蔼可親嘅一個老師咧，叫朴老師。咁佢一個小學老師嚟嘅。咁咧，但係因為佢屋企發生咗啲事故啦，就令到佢咧性格咧就真係好大嘅轉變。有一個好好嘅老師咧，變成一個惡魔嘅老師。咁咧就成日都即係喺班上面咧欺凌啲同學仔啊，笑佢啊，笑佢哋窮啊，話乜你咁醜樣㗎？啊，又笑佢喂，你係咪賴屎啊嗰啲咧？即係會當眾笑佢啊，冇錯，即係完全同我哋嘅馬老師係唔一樣嘅。馬老師好可愛，好舒服嘅佢個肚腩。 你一加呢句唔即刻唔真啊！即刻唔真啊！我本來覺得好真嘅， 即刻冇心機聽。 咁咧就講緊咧嗱，其實班上面咧每一屆嘅同學仔咧都係受盡佢嘅欺凌。咁你知啦，即係小朋友嘅心靈成長咧係未穩固噶嘛。咁你成日都喺班上面笑佢啊，又對佢，即係佢都會喐手打啲同學仔嘅。咁即係留下咗一啲即係永不磨滅嘅陰影啦。咁之後咧就講到呢個老師嘅晚年啦。咁咧佢就一個即係體弱多病啦，要坐輪椅嘅一個老人家啦。咁一個咧舊同學叫英子咧，就係佢即係喺隔離長時間去照顧佢一個即係舊學生啦。咁舊學生咧就趁佢嗰一年生日咧就話啊，不如咁啦，我就先得下準備個驚喜俾阿朴老師啦，就請翻曬即係其中六位佢教過嘅學生咧去出席呢一個謝師宴嘅。 哇，咪好驚！ 咁但係咧。系啦，呢六个学生你听过喂老师的恩惠，你觉得佢系咪带住一个感恩嘅心情嚟食呢餐饭咧？当然就唔系啦，即系全部同学仔可以讲得 受尽佢受尽。 我睇你点样死呢个晚年，或者咧睇下你而家究竟有几折堕啊，有几堕落啊？咁咧，所以就系一个咁样嘅心情咧，开始呢个谢师宴嘅。而最后咧喺个呢个宴会上面咧，即系大家都仍然系对阿老师就满怀仇恨啦，恨之入骨啦。咁亦都有个同学仔咧，即系饮大咗几杯之后咧，就将佢啲嘢咧讲晒出嚟。但系因为咧阿朴老师呢个时候咧，佢嘅记忆力咧，即系其实唔系好记得自己当年发生过啲咩事。咁佢听完之后咧，其实都好愧疚嘅。咁但系啦，呢餐饭最后咧，当然系不欢而散啦。咁但系当大家翻翻自己间房，因为佢哋觉得系讲紧去阿朴老师屋企系过夜嘅。当你各自各翻翻自己嘅房里面咧。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亦都个个咧系遭遇不测，亦都系发生嗰啲头先讲嘅血淋淋啊，好血腥嘅俾人即系杀害嘅事件啊。咁究竟边个死，边个再生，同埋边个做嘅咧？咁大家就要 佢系一套戏定一剧集？ 一套戏嚟嘅，系讲即系 几多年前噶啦？ 2006年拍嘅， 2006年 系啦。咁我自己睇完嘅反思就系，因为我都有 part time 教书做补习老师啦。咁我觉得就系即系一个老师嘅言行举止，佢嘅一言一行咧，其实对学生嘅生命咧，即系你觉得好似好随便一句说话啊嘛。但其实对佢嘅影响咧，可能即系佢用一生嘅生命咧，都抹唔走嗰个。 知唔知啊，马老师？ 同意啊，系佢可能记一世啊。 系啊，所以系一个以生命 小心啲啊，馬老師，知唔知啊？嚇，對學生好啲。 又碰到你睇到啲咁嘅電影嘅話，有個咁嘅反思。 係， 非常 好。喂，佢呢個幾特別嘅電影，我都有興趣睇。係 啊， 係 啊， 係啊，我覺得係幾特別。即係話啲老師，我今日介紹嘅套戲咧就叫《滿江紅》，係國內一套賀歲片嚟嘅，就係張藝謀做導演嘅。咁個男主角，其中嘅男主角咧，我好喜歡嘅， 又係易烊千玺啊。 係啊。你佢又係佢中意 嘅，我都中意佢啊！ 喂，呢個係一個年青嘅演員，佢亦正亦邪嘅，可以。我覺得呢一套電影《滿江紅》演得非常好。 講咩㗎？ 我自己個人係啦，因為講翻岳飛死咗之後，阿秦桧四年。 古裝片嚟嘅。 古裝片嚟嘅，但係咧。佢雖然古裝片，佢係講一番當年嘅中日奇案，然後一步一步咁去查嘅。咁我覺得幾好睇，同埋我喺製作上咧有一個特色，Brian 都睇到嘅，佢好興用嗰啲 top shot 咧，然後幾個兵咧就喺嗰啲走廊喺啲古路騰開度走嚟走去，走嚟走去。我覺得係幾即係幾扣人心弦嘅，同埋易烊千玺咧，我又覺得咧佢同佢有幾分似嘅。 易烊千玺， 哇！我真係攀高，即係佢係高 level 嘅一個演員，佢真係好 talent 嘅呢個易烊千玺， 非常係啊，非常犀利。 佢幾套戲？頭先佢講嘅欺凌咧，佢都有參與其中一套戲，我覺得係即係大家係值得去睇。是啊，製作上橋段上雖然有一套古裝片，同埋又係講緊秦桧啊岳飛，林拉斯嗰場咧，我覺得係 佢係做邊個啊？ 嚇， 佢係做一個 易烊千玺係一個領 班，裏面係咩角色啊？ 裏邊係一個查案嘅一個小角色。 哦 okay、 但係你可以睇下嘅，同埋佢裏邊嗰啲橋段咧，我覺得扭得幾好。 電影叫做《滿江》，係咪？ 冇錯啦。 Okay, 好多謝曬。好啦，快到十二點鐘，翻嚟我哋就會有。 淑女关注组， 哎呀，麦家姐嚟咗啦，早到咗啊！ 哎呀，家姐你好啊， 扣个粒楼 啊，系啊， 哎呀，我条吊带裙唔啱着啊， 我知啊，你个肚度爆楼啦又。 墙角里的裂痕，藏着互相慰问。 某些体贴关心，开心一家人，烦恼也许自寻，纵有长长路的阻隔，其实分不开远近。无论我要再到哪里，心中只会更加想你，在哪里都想起你是这心。缘分能在这里将心拉近，能在这日可以跟你同行，别当没发生。贫困内每日也在工作，带着遗憾，像个冰冷猎人走近，从不带一点爱心，没有以往的开心。碰上每阵风雨也是缘分，像要等到一切终于失去，才明白最重要是你共我一家人。 林敏聪的这首一家人啊，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我哋都是一家人嚟噶。翻嚟会有熟女关注做啦。 唱片的灰尘，墙角里的裂痕，藏着互相慰问，有些体贴关心，开心一家人，烦恼也去自寻。纵有长长路的阻隔，其实分不开远近。无论我要再到哪里， 敦促民众不要进入受损的建筑物，强调首要任务是救出被困瓦砾的人。而在叙利亚西北部，民防组织形容地震是灾难性，多个人被困在废墟之下。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话：欢迎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将会在今个月8号至17号率团来访，出席有关两岸交流活动，并且参访。朱凤莲强调，愿意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同国民党交往，巩固增进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两党关系和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增进两岸同胞的利益福祉。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的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和有薄雾，听日天气和暖，星期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54点，跌506点，总成交金额75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0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63点，跌19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4.2跌10.8，美团162.8跌10蚊，盈富基金21.3跌4.8，阿里巴巴102.5跌3.6，港交所335.4跌17蚊，恒生中国企业72.48跌2.02，药明生物62.3跌3.65，商汤2.89升7仙，南方恒生科技4.39.2跌咗1.74，友邦保险85.3升咗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9.459。 瑞士法郎 8.48， 澳元 5.435， 加元 5.86， 新西兰元 4.964， 欧元 8.693， 每百日元对港元 5.9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41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723 点，升214点，港金报17,540元，跌3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86美元，卖出1,876.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咧，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域多利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域多利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同埋北角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新娘潭路去返丁角路方向近住船湾郊野公园一段就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一号码头方向机场、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翠林村、东涌北大屿山公路东回城方向机场、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啦，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铁路同主要干道联系市区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咗配合未来发展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3年3月31号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 二月七号星期二 ，Made in Hong Kong 有 Sam 虚许冠杰访问。 大家好，我系 Sam 虚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如果在一个这么轻松这么舒服的状态呢，还可以听着最开心最鬼马的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了。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科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我哋三姊妹又嚟咯噃， 系啊， 好啦，咁我哋就元宵又过咗啦，南春又嚟到，都已经过埋啦。咁啊，今日咧，我哋真系要重新开始啦。 我准备差事， 今日你攞咗啲嘢嚟， 系啊，听唔听到啊？ 拉扯。加大码啦， 加大码 系有冇分噶？有冇分噶？ 有噶，有啲 有 分， 有分噶系咪啊？系啊，啲长度唔同噶。你今日呢一个应该就系最长噶啦， 最加大码。 我哋度乜嘢咧？度佢个 大家都面都可以度埋，睇下有几长，系破咗件。 你唔好再将你嘅快乐建筑向我个 body 上面。 大家都快乐系咪？ 大家都快乐。 好多年唔系俾你， 因为好多听众都好担心啊，马家姐嗰条 健康会出现问题啦。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即系话你个中央肥胖啦，即系腰围多过某一个尺寸嘅时候咧，其实都增加咗患慢性疾病嘅风险。 我哋都系 即系高血糖啦、高血脂啦、高血压已经有啦， 系啦，糖尿病啦嗰啲啊， 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即系帮马家姐度一度条腰，系啦， 系。我报咗案先，我报案先。我呢几日咧有几日真系食到饱饱滞滞咁样，好唔舒服。 关唔关事噶？ 你个样不嬲都滞噶啦， 系啊，我哋见到你都饱。 你运滞啦！ 我哋见到你又 饱滞添啊， 又食到滞，你真系 同埋外滞。 拆火啦！拆火啦！拆火啦！ 唔系，我哋要和和气气，系咪先？ 我哋就因为 friend， 我哋先讲真心说话。 系啊， 系好 friend。老老土呢个 friend 啊，要咁样嘅发音， 唔好好 friend 喎， 系啊 ，friend 我就唔系好 friend F A N， 系啊，如果唔系就会好客气咯，你明唔明啊？ 系 啊，咁所以即系都系对你好嘅，因为即系即系过咗个农历新年啦，大家一定食。多咗好多嘅， 系啊，同埋重咗啦， 系一啲人啦，有啲系保持得好好， 你就系咯，我重咗， 你都重咗， 重咗，同埋我开始担心啊，因为咧前少少我谂我哋大家都要唔需要再戴口罩啦嘛，我尝试我再睇下啦，我依家开始变大饼面啦， 大饼面你啊， 圆 得咁圆嘅， 以前都仲有少少腮骨， 系 冇啦，而家啲腮骨已经隐藏咗咯，好惊啊， 系啊。 你长嘅你唔 惊噶，系啊，你长我冇乜事， 你 可能变方啫。 三下爬，三下爬， 年纪大真系会变方嘅， 系啊， 因为呢嚿嘢抌咗落嚟，系啊，所以你小心啲， 唔好用个抌字得唔得？ 我哋唔讲三下爬，讲多下爬，你唔止三， 冇错，个下爬又系好惊， 系啊，系啊。 好啦，头先我哋真系度咗啦， 冇错， 系咪？你可唔可以俾我哋拣啊？ 可以，可以。 佢嘅腰围可以去到边度？ 虎背熊腰 ，M 定系讲寸啊？ 寸， 寸， 系啦。 我哋三个答案啦，好唔好？ 好， 系啦。 而家讲紧就系话，我哋大家要估下，究竟咧就系马家 姐 嘅嗰条 腰 背红腰 个肚 条红腰究竟有几多？ 腰围嘅正确方法咧，就喺肚脐位嗰度开始度起嘅，拉一个圈。咁我叫马家姐头先转一个圈咁样啦。 你摸到佢个肚脐未？ 因为我唔想跨过佢咁样揽住佢咧。 点解啫？我想见到呢个画面。 嚟多一次都得啊！ 好呕心。 我可以除咗件衫， 我要跨住，好似要同佢拥抱。咁我哋一个正確嘅方法咧，即系我哋之前即系帮啲即系一啲肥仔去度，即系唔系话佢肥仔啦，我哋开股就揿住个肚脐位，跟住叫嗰个人转一圈，咁你就唔使咁 唔使掂到佢， 系啊， 可以叫我轻易度噶嘛， 系， 你肯定佢想跨住，你叫阿 Brian 咯， 佢想度你条颈啊， 咦？ Okay， 拖手啦，拖手， 好，拖手啦， 激死人啦！ 我哋有三个答案，第一个答案就系三十八寸， 第一个已经三十八寸啦。 喂， 越嚟越劲 啲啦， 好少系八七嘅三六啊嘛， 好， 系啦 ，B B 就系四十二寸， 你死 喂，好啦 ，C 四十四寸， 我估四十四。我头先我一度嘅时候，我系估四十四嘅，系啊 ，Honey 估几多 ？Honey 估几多？四廿二，四廿二，系啦，系啊 ，Brian 叫佢估几多？四廿二，四廿二，两个四廿二，一个四廿四，你自己估自己几多？ 估啦，我 估啦，勇敢啲面对。 四廿二咯， 系大大比数。 正确答案嘅就系四十二嘅， 冇错。 哇！ 我真系未试过， 未试过， 未试过。 今日 你 系 好耐冇度过啦，你咪净系度上边啊？你唔度下边啦、啊， 我下边有乜好度啫？ 下边 我肯定帮我度噶嘛， 好啦，我想问阿懒啊，如果真系咁讲法，如果去到42咧，你目测咁嘅话，应该系超晒标啦。 目测已经超啦，但系我哋要即系讲翻即系真正个数据，同听众反映翻，其实佢系超咗几多少、嗯？我哋要点样去帮助马家姐？系、 啊、 啦， 好啊， 系啊。 大约你估计佢应该要几耐，或者要加啲咩嘢先至能够变翻一个正常人？ 我哋要减啲乜嘢，唔可以再加。 几同埋几多寸为之，即系好少少咧，唔好用标准 咧。你首先低过四十先啦，第一个目标系咪减咗两？ 你好易， 唔 系啊， 你 好啦， 你唔好口轻轻话俾你听。 OK OK， 继续。 其实最理想咧就系要低过三十六寸嘅。 哇， 系啊，最理想。 最理想系低过三十六啊，即系佢而家已经系多咗 六寸噶啦。 六寸喎， 系啊， 哇，六寸成把弹尺咁长噶咯。 好啦喎，你係為咗我。 我隻手都冇咁長， 係啊，即係攬一攬咁啊，佢要起碼攬咁樣咯，係啊，有冇信心？有冇信心？ 有， 係啦， 係 必須嘅， 要從乜嘢方面咧？飲食啦， 飲食啦，運動啦，睡眠啦，三個方面， 飲食 係啊， 運動 同埋 睡 眠係啦。咁我哋之後都可以慢慢幫阿馬家姐去達成呢三樣。 好唔好咧？ 我呢度真係衷心多謝兩位， 點解 咧？我哋接，我佢為咗我健康， 係啊， 即係我哋。 或者你度身訂做 啊，唔理馬家姐個外貌噶啦，咁所以即係 咩意思啊？ 唔理佢嘅外貌，外貌你改唔到啦，我阿媽都改唔到，更何況我哋係。 好啦喎， 咁咪深入，即係你個身體係更加重要嘅，帶出呢個重點。 冇錯，係佢嘅健康。咁啦、 啊， 不如我哋淑女關注咗啦。由今日開始嘅話，我哋就度一度，睇下咁由幾時開始嘅話咧，我哋會幫佢 tailor made 係 餐單， 可以 又或者我哋可以就係從佢由而家四十二腰圍可以揀。 可唔可以幫我度下上邊幾多？ 可以度曬你三圍都得，但係大家有冇？即係興趣知啫，唔係可以度個臀圍都腰臀個比例都有個數據可以出到 嘅。我話俾你聽啊，其實我著所有牛仔褲咩褲咧 都唔啱， 都唔啱，都係著34啫。但我所有褲咧就咁一除就除到啦，即係 唔 使解紐，即係話 代表咩？你想講咩？ 即係話我係倒三角，你明唔明啊？除褲好快， 著漏斗嘅身形啊！漏斗嘅身形，不過唔係咁嘅意思啊！你搞錯。 其實應該係葫蘆啊嘛，撐住啊嘛。佢倒轉咗啦個葫蘆。 好啊，咪我哋一齊見證你，可以咧由今時今日嘅就係42寸嘅腰圍嘅話，睇下可以點樣慢慢再變成一個更加健康、 健 美嘅馬家姐。 健康嘅一頁， 冇錯。 腰圍定係攬圍啊？呢個應該叫做 咪肥腰肥攬咯，你腰 長㗎咋？ 你而家腰攬都及一啦， 係啊！ 你見到你條腰咩？ 咪咯， 人哋咁樣㗎嘛，你而家水桶咁樣啫嘛，仲。 你係好開心， 佢好激動， 對係啦，你講得咁興奮， 我就係 咁樣咁樣， 我就係要講一啲令到你自己真係要下好大嘅決心去做呢樣嘢。 佢有你啦，你得到的土啊 ，Honey 嘅認同 係咁，所以咧，我哋首先即係要講下點樣去令到即係你火燒心過去嗰禮拜有冇火燒心啊？ 有冇啊？ 有少少， 有少少， 有嚟啊， 有少少， 哇， 少少，即係我。嗰日係夜晚九點幾，我突然間覺得咧，已經好似有少少係嚟緊咁樣。 嚟緊， 即 係啲 人衝緊上嚟，冇嚟 啊！ 哦，嚟緊但係冇嚟， 冇嚟。 咁你應該好驚喎，應該嚟嘅，但係唔嚟。 我忍住就。終於食咗粒，食咗粒胃藥，我食咗粒， 咁啊撳咗佢落去啦。 因為響出邊同啲朋友一齊啊嘛。 係，佢嘅火燒心其實同佢而家個腰圍嗰啲即係 中 西有冇關係啊？ 梗係有啦，同埋即係你驚唔驚有睡眠窒息啊？都有即係肥胖都有呢個可能性，有睡眠窒息啊，即係影響你個睡眠質素啦。 我 收 到 你 都見到你 啊！睡眠窒息，如果我隔離個亨見到我爹，係好。 其實佢睡眠窒息，因為佢隔離個亨你撳住個鼻， 攣住佢， 攣住個 頭。佢個頭 唔俾佢唞氣，你真係檢討下。 係啊，係啊， 可能因為咁。好啦，咁頭先你講到嘅就話，即係 消滯啦， 係啦，消滯啦，我哋可以有啲咩方法 咧？咁我哋咧可以即係飲下茶啊，飲下咖啡啊，飲下檸檬茶啊， 咖啡 係啦，即係其實咧。 齋啡可以，但係馬家姐就唔啱啦，因為火燒心咧、 哦、 就唔適合嘅。咁、 嗯、 啊，即係呢啲其實即係令到個胃酸分泌多咗啦，可以加速即係嗰個食物嘅分解啊，冇咁滯咯。咁、 嗯、 有五種食物咧都可以介紹一下嘅。咁、 嗯、 頭嗰三種咧就係、是、生果嚟嘅，因為個生果咧主要係含有呢啲酵素啊，即係我哋第一就係木瓜啦，木瓜有木瓜酵素，幫助分解蛋白質更好嘅。咁、 嗯、 第二咧就係有呢個奇異果啦、 嗯， 奇異果都係有奇異果嘅酵素喺入邊，都係幫助分解蛋白質嘅、 嗯。 第三咧都係菠蘿，菠蘿都係有呢個菠蘿酶素啦，咁、 嗯、 都係幫助分解蛋白質，即係你新年嗰陣食肉啊。海鮮啊太多嘅時候，個蛋白質太多啦。咁、 嗯、 你食下呢啲生果咧，其實都係幫助你即係解一解滯咁樣咯。 我哋所謂滯咧，阿蘭係咪會唔會係即係呢個動物嘅蛋白質吸收得太多， 或者油分 就會有呢種感覺， 係 就會有呢種感覺。 食多咗食無定時啊、 嗯， 或者一餐食好多啊，好中意食自助餐啊， 嗯、 跟住第二日就唔食嘢啊嗰啲，都會容易有呢個感覺嘅、 嗯。 即係主要食多咗啦、 哦， 基本上。 啊、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呢種飽飽滯滯嘅感覺咧。系啦，即 系 除咗你 系 见到 麦 家姐，你见到佢咁样，嗰就好正常啦。但系喺屋企，你有呢种 外 仔，咁你就应该要食头先嘅嗰三 种 生 果啦。可以试下呢啲生果，跟住同埋第四样咧就系奇亚籽啦。咁、 嗯、 奇亚籽一阵食谱都会介绍嘅，系、 嗯、 啦。咁主要系有个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啦、 嗯， 都可以即系令到肠道好嘅菌俾到佢啲食物啦。咁、 嗯、 啊，令到即系冇咁滞咯， 系、嗯、 啦。 奇亚籽咪即系 chia seed， chia chia seed， 系啊，系佢有。黑白兩隻色嘅，咁、 啊、 其實營 養素唔係有至少三隻色㗎，係咪？ 三隻色唔係 唔係兩隻色，兩隻最係兩隻色， 黎麥先有三隻色， 黎麥先三隻， 係咁即係你喺超級市場嗰啲都會揾到， 我覺得好貴咯。 而家平咗好多㗎，係 咪啊？ 比之前平咗好多， 啱啱 因為 超級嘅時候咧係要黐線㗎，叮叮咁多， 真係。但係你又唔需要食太多嘅，我哋都會用譬如一羹咁樣咯，即係唔係話叫你食一杯咁樣，因為其實因為始終都係種子咧，佢個油分都係 都係高嘅， 係啦。咁去到第五種咧，就係、是、呢個乳酪啦。咁啊，乳酪就有好嘅益生菌啦。咁、 嗯、 啊，將好嘅菌植入喺我哋嘅腸道入邊咧，其實都係幫助即係消化都會。咁馬家姐、沙拉姐，你哋有冇經常食下呢五種食物呢？ 我今朝早就係食咗一杯乳酪咯， 非常好。 係啊，因為我都覺得呢一排好似成個人唔係精神同埋滯滯地咁樣，係、 嗯、 啊、 嗯， 就食咗一杯乳酪，就飲咗啲咖啡，咁就翻工啦。 O、啊、K，、啊、 因為我唔敢好似上次咁、 OK ， 上次係啊，就滯咯，係 啊， 同埋個肚脹啊，好多氣啊咁樣咯。 咁就過去嗰禮拜都 O K 啦 ，O K， 非常好。 但 係 就變咗個精神好似好萎靡咁樣，精神好萎靡。 明白， 冇錯，我會自己。搞啲嘢 咁啊！馬家姐有冇食？ 我係食生炒骨側邊嗰啲菠蘿。 咁有食嗰個生炒骨啦，好明顯。 兩粒嘅啫， 都 OK。 佢食咗三粒生炒粉，跟住食一粒菠蘿， 一粒菠蘿啊！咁啊，調翻轉好啲嘅嗰份。 好啦， 咁 當然啦。 菠蘿 係好啦，一陣間翻嚟嘅話咧，就要用呢個奇亞籽嗰度咧，話俾我哋知究竟有啲咩嘅食譜。 冇錯， 但係今日我哋 奇奇啊， 麥奇奇啊， 奇奇個食譜啊， 哇，好 Q 啊，好似 同學咁 啊， 奇奇好啦，但係今日我哋有一個特別嘅點唱喎， 係啊，想借個位咧點唱俾我阿爸阿媽聽啦。今日佢哋嘅紅寶石結婚周年啦，祝佢哋開開心心啦，健健康康啦，係啦，日日都好開心。 系啊，都恭喜晒，系啊，两位亦都希望大家咧仍然继续咧就系甜甜蜜蜜啦吓，两位仍然继续咧，但系大家都咁互相爱住， 多谢佢选择咗对方，所以有咗我， 佢哋都好开心嘅啫，系咪？好，我哋将呢一首歌曲送俾嘅就系万 生 万太， 萬萬 好祝福你哋继续恩爱，我哋有呢一首选择。 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雪舞的世界，举杯赏月。这样的心情，这样的路，我们一起走过。希望你。算一切从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 选择的我、哦哦、 我一定会爱你到地久到天长， 我一定会陪你到海枯到石烂，就算回到从前这仍是我唯一决定，我选择了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 沙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好啦，咁继续翻嚟啦，我哋要讲讲嘅就系话，如果包包制制嘅时候嘅话，点、嗯、算 麦琪琪食肚啊？ 麦琪琪 。麦就是麦皮啦，咁我哋160克啦。 有冇玩具噶呢、這个麦琪琪？ 系啊，我想要车仔。 整出嚟都几靓嘅，奇亚籽50克可以浸咗啲水先嘅，即系浸胀咗佢。咁啊，奇异果啊两个，你用绿色啊、金黄色都可以，四人食谱嚟嘅呢个系啦、嗯。水就450毫升啦。咁、嗯、我哋就将奇异果切粒啦，就摆喺一边。咁啊，麦皮咧同奇亚籽同埋水咧就捞埋一齐煮10分钟。咁、嗯、啊，上碗就再加上奇异果咧，咁就慢用啦，可以。 好容易食， 系啊系啊，好、啊、简单、哦、一个好好食嘅麦奇奇。 嗯哼，系咪任何时候都可以食噶？即系早餐啊，定系咩？ 早餐啦，系啦，即系食滞咗，譬如 食滞咗仲 食滞咗下一餐，你可以用呢、這个系啦。即系譬如你午餐食得太多，咁你晚餐想食得轻强啲嘅，你又可以用呢个麦奇奇咯。 嗯 系啊 ，OK 喎， 系啊， 即系总之你觉得滞嘅话，你就整呢一个。 系啊系啊，方便快捷，你都唔使10分钟已经整到出嚟啦。 阿兰姐啊，麦奇得唔得啊？ 麦奇，即系用边个奇先？用奇异果。可以，咁但係因為我又想即係奇亞籽係個纖維，同埋佢其實多種營養素啊， 咁你麥皮都係好有營養。 係，咁但係奇亞籽咧又會多咗一啲嘅我哋講嘅美質啦，係啦，即係油份咧都喺度嘅。你成日都轉我啲食譜嘅，所以你咪即係 就搞成咁樣咯。 係啊，叫你聽一100%，你做10% 咁唔得，你做80%其實都 OK。 哎呀，唔好鬧交啦， 都話而家平咗好多 啦，唔好咁啦，下次再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同内地今日起全面通关，开放全部出入境口岸，不设人数限制，亦都无需要预约。罗湖口岸朝早6:30重开，本台记者经罗湖口岸过关到深圳，成个过程用咗大约10分钟，期间需要出示入境内地嘅健康申报二维码。有市民话，琴晚已经预先完成健康申报。 過關過程暢順。有轉乘長途巴士到東莞塘下的市民說，其他口岸沒有客運直達，羅湖口岸交通比較方便。另外有家長帶同跨境學生來香港上堂，有跨境生說，疫情三年以來沒有來香港上堂，當年自己讀小四，現在已經是中學生，對於可以回香港上堂好期待。有家長說，住在羅湖口岸附近，今日起口岸開通，每日往返學校會比較方便。香園圍蓮塘口岸首次開放客運過關服務，城巴配合新口岸運作，開通新巴士線由上水和粉嶺往來香園圍。有住在粉嶺的市民說，用新口岸可以節省往來兩地的時間，亦都有市民認為可以揸車到新口岸停泊之後再過關，好方便。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朝早去到內地蓮塘出席新口岸的旅檢啟用儀式，形容新口岸以人為本。澳门朝早有首个内地旅行团经陆路横琴口岸抵达，全团27人由广东到澳门，行程两日一夜。有团友说，疫情三年几以来没有去过澳门，恢复全面通关之后，原本觉得自由行比较灵活，但是今次跟团的团费不太贵，又不用操心，所以参加旅行团去澳门。澳门旅游部门说，全日共有六个分别来自广东、上海和辽宁的内地旅行团去澳门，一共有135个旅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个亲密盟友说，乌克兰准备由国防情报局长布达洛夫出任防部长，取代现任部长列兹尼科夫。列茲尼科夫將會被調到另一個部級職位。烏克蘭政府上月底爆發貪腐醜聞之後，引發一波辭職和解雇潮。如果列茲尼科夫確定離開國防部，將會是一系列人事變動之中的最高級官員。曾經擔任律師的列茲尼科夫2021年11月成為國防部長，幾個月之後俄羅斯全面出兵烏克蘭，他並未回應有關調任的報導。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多雲和有薄霧，明日天氣和暖，星期三風勢較大。現在氣温是20度，相對濕度 80%。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1160点，跌500点，总成交金额76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0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63点，跌19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4.6跌10.4，美团162.7跌10.1，盈富基金21.28跌了5毫，阿里巴巴102.7跌3.4，港交所335.2跌17.2，恒生中国企业72.46跌2.04，药明生物62.3跌3.65，商汤2.8升六仙，南方恒生科技4.39跌咗1.76，友邦保险85.35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1.71，瑞士法郎0.93，加元1.34，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206。歐元對美元1.08，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633。日經平均指數報27,728點，升218點。港金報17,540元，跌3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7.08美元，賣出1,877.2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Music gets me

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凡尘俗世，多少女孩同时代在叫嚷。 我没发梦，你没发梦，置身宇宙，去维护这地球，同冲出虚构，来合力，并发出意与光，去造就更多星球。七姊妹永伴我在旁，携手将梦手牵手， 晚空沿着白火明亮中。 片段人间，一支墨水笔， 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个行业或者是岗位，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进步，会慢慢变得没那么受大众的注意，甚至会被时代的巨轮淘汰。例如说，在很久以前的社会，当借钱并不是一件咁容易的时候，有一种行业叫做当铺。在很多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唯一可以套现的地方。有些人会当手表、颈链，甚至是一些比较贵重的随身物品。如果将来没钱赎回，这些物品就会一直地留在当铺，等待下一个有缘的人将它带走。阿慧的爸爸和爷爷都是开当铺的，而他很顺理成章就接手成为第三代的当铺负责人。今日他又如常这样坐在一个高高在上的柜台，等待下一个入来当件的人。等下等下，他有点无聊，就拿起个手机开始打机。毕竟还是一个后生仔，打打下就入晒神。突然之间听到有一把好苍老的声音话： 唔该，我想当嘢。 阿伟望一望柜台下边，有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伯企喺嗰度，手里面仲揸住咗啲嘢。 好啊，伯伯，你想当啲乜嘢啊？ 那个老伯伯将手上的东西慢慢递上来，神情好像流露出有点不舍得。 我想当了你支墨水笔，名牌来的。 哦，好啊，等我看看先吧。 阿伟望下手上面的这一支笔，看得出已经用了好一段日子，虽然不是很多花痕，但是在今时今日的这个社会，这样的二手墨水笔都未必可以找到下一个买家。 伯伯啊， 啊，可以当到几多钱啊？不紧要的，后生仔，你即管讲啦。我要求不高，但求够我买两个饭盒就 OK 的了。反正这支笔我现在都没什么用，老了写个字都手震，不如将它给了其他人啦。 阿伟本来好想话呢一支笔冇咩价值，佢唔打算收啦。但系佢望住伯伯面上面期待嘅表情，佢真系讲唔出。 咁啦，好唔好啊？我俾翻500元你啦。 哦，好，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啊，哥哥仔，唔该晒。 唔使唔使，嗱，你 OK 嘅，我写翻张单俾你吓，咁你第时咧拎住张单嚟赎支笔啊。不过咧，记住要3个月内。过了3个月咧，支笔可能会卖俾其他人噶啦。 其实阿伟心里面知道呢一支笔要找下一个买家都不容易，他亦都知道如果他阿爸今日喺度，一定会闹他心软。如果个老人家入嚟都俾咁高的价钱，呢一间当铺好快就会执笠。不过他的性格就是咁，见到有人需要帮手，他就会忍不住要出手。 登记完老人家的资料，交收了之后，那个老人家用很缓慢的步伐慢慢地走出这间当铺。阿伟知道他应该不会再回来了。正如阿伟所料，那个老人家没再回来续这一支笔，于是他就将这一支笔摆放在橱窗的外面，等经过的人可以看到。他知道这一支笔如果卖得太贵，根本就不会有人要，于是他只是标了200元。日复一日，这一支笔就摆在橱窗里面，完全没人理会，亦都冇人入嚟问，直至到有一个黄昏。 老板啊， 系有咩可以帮到你啊？ 我想睇一下，色鬼入边嗰支，一二三，第三支，嗰支 笔系嘛？ 系， 我攞俾你睇下，你等一等。 唔该。 嗱，呢支笔咧虽然就旧啲，不过仲几好写噶。 真系佢，真系佢， 先生， 真系佢， 先生你冇嘢啊嘛？ 系唔系一位老伯伯攞嚟当噶？ 啊，系啊，系啊，乜嚟识佢嘅咩？ 支笔系我以前送俾佢嘅。唉，点解佢要当？系咪佢而家环境好差啦？ 先生你冷静啲先啊，咁你系咪想买呢支笔呢？ 系啊，我想买。我想找回呢支笔嗰个老伯，可唔可以将佢嘅资料俾我啊？唔该你啊。 你介唔介意我问一下，其实嗰位伯伯系你边位啊？ 佢系我中学嘅老师，系我班主任。我可以有今日都系因为佢。 陈子俊，一阵落堂入一入教员室找我啊！ 吓，哦，知道。陈 Sir， 我嚟咗啦。 坐啊。 哦。 点啊？呢排好似好忙咁嘅你。 嗯，系啊。 你咧忙到咧神不守舍咁，嗱成绩咧仲退步咗好多。你自己知唔知噶？ 知啊，知啊。 咁可唔可以话俾我知咩事啊？ 陈 Sir 啊，其实咧，我可能要退学啊。 吓？点解啊？你一向成绩都唔错噶，点解突然间要退学啊？ 其实系咁嘅，我爸爸上个月咧，因为交通意外过咗身，咁又得翻我妈妈一个人搵钱，咁佢一个人打两份工。但都好辛苦，我唔想见到佢咁辛苦，所以我唔读啦，我决定出嚟揾嘢做。 明白啦，子俊，听你咁讲，我就终于明白点解你呢排成日都好似冇乜心机咁。不过你要知道，这个社会充满竞争嘅，而家你读中五读到一半就放弃，出嚟社会好难立足嘅。你明唔明我讲乜嘢啊？ 我明啊，陈 Sir。但系我真系冇勇气再叫我妈妈帮我交学费，我唔忍心见到佢咁辛苦啊！ 我明嘅，嗱唔好担心，以后你嘅学费老师帮你交。 吓、啊，陈 Sir， 只不过咁点得嘅咧？ 得，冇问题嘅，老师又冇家室，又冇结婚，又冇特别嗜好，储埋啲钱都冇乜特别用途。既然而家你有困难。就等老师帮你啦，好唔好？ 但系咁，陈 Sir， 我惊我冇能力还翻俾你噶。 傻嘅咩？我又叫你还咩？嗱，听住，只要你俾心嘅读书，就系、是、对我最好嘅回报，知道吗？ 陈 Sir， 得啦，我会亲自同你妈妈交代一次嘅，放心，真系放心。 多谢你啊，陈 Sir。 应该我多谢你啊，等我可以有意义咁去花呢笔钱。嗱，加油啊！你一定会成功噶。 当年就是凭着陈 Sir 的帮助，我才可以完成中学的学业。临毕业那天，我买了一支笔去教员室找他。 陈 Sir， 嗯， 我今天能够毕业都是全靠你帮我的。 是傻的咩？全靠你自己努力的。嗱，我俾嘅学费咧，只系辅助啫，唔好睇小自己啊！你得噶，知道吗？ 嗯，陈 Sir 啊， 系 嗱，讲真啦，我暂时啊真系冇乜嘢可以回报翻俾你。嗱，呢支笔啦，就当系我送俾你做个纪念，请你收好佢啊！ 你咁客气啊！ 我求下你收好佢啦，我欠你嘅嘢实在太多啦。 咁好啦，多谢晒， 系我多谢你先啱啊，陈 Sir。 后来我有了自己的事业，也都还返给老师那些学费。但他对我那份情谊，我真的一世都还不到。如果不是陈 Sir 帮我，今天我都不知道在做什么，甚至可能只是街边一个流浪汉。刚才经过你们的橱窗，我望到那支笔，我认得上面写了我的名字那个俊字，是当年我专登叫嗰个铺头帮我刻上去，所以我咪想攞嚟睇，真系佢噶。 原来系咁。 请问支笔老师当咗几多钱啊？ 佢当咗500蚊。 啊，佢咁旧嘅笔仲可以当到咁多嘅咩？ 唉，冇所谓啦，我做生意都唔系净系睇个钱字嘅，帮到人咪帮咯。 咁、老板啊。我俾翻500蚊啦，你俾翻支笔我得唔得啊？ 200蚊得啦，我出面都系写200蚊。 唔得，你唔可以蚀本嚟帮人噶嘛？你帮咗我老师就等于帮我噶啦，我真系多谢晒。嗱，你收咗佢，收咗佢吓。 咁好啦。 可唔可以俾阿陈 Sir 个联络方法我啊？如果佢而家经济真系有困难，我就算倾家荡产，我都帮翻佢，我一定帮噶。 好，你等一等啊！ 唔该晒啊，唔该晒，唔该晒。 阿伟将我老人家嘅电话号码交咗俾个中年人，佢满面感激，双眼通红咁样，就攞住呢一支笔离开咗。喺呢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除了会有缘分之外，有时还会有一种不可解释的情谊存在，就是这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爱，令到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丽，更加温暖。 浪漫或是二月在雾都，或是踏着大地上稻草，以致要到铁塔看晚灯光飞舞。浪漫或是沐浴在热海，或在仲夏落漫地望海，听我说句爱你在大峡谷散开。你可愿交出心事，在天地漫游一次。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愿望就是共渡夜上海，或是划着巨浪在大海，与你看过试过到处抱拥相爱。愿望就是宁愿夜静止，或是让梦白日下雨知，欠缺了你这个世界没有意思。你可愿交出心事，在 天地漫游一次。爱亦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 温暖送俾大家，要都多谢。好，今日阿 Brian 啊， 掌声鼓励 参与我哋嘅片段人间， 多谢多谢。 好嘢， 有咩感觉？有咩感觉？ 有好大嘅进步空间。嗯，啊，会继续努力嘅，但系好好玩。 OK， 好。 你讲紧马老师系嘛？有好大嘅进步空间。 佢又话我好好玩， 但系 就玩。 佢唔系话马老师，因为佢系会继续努力。马老师都冇继续努力。 佢要继续努力，但系努力都冇用啫嘛。 OK。多谢晒呀，我哋下个礼拜仲有 Brian 嘅，听日都会有， 听日啦，听日会翻嚟啦， 逢星期一、星期二啊，好啦， 犀利喎呢一首歌，打打 打打打打， 好嘢啊， 估估啊，顾敏打咩啊， 你好咯喎，大家都唔记得咗咯， 好啦，听日见啦， 拜拜， 拜拜。Da da da.